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今日有我李志坚同何巨业主持节目嘅。何巨业，咁啊，今日五一劳动节吓，咁我哋今日即系都会倾好多关于呢个劳工政策啊，同埋劳工权益嘅议题嘅吓。咁啊，其实即系睇翻如果劳工政策嚟讲咧，今日有啲对于打工仔嚟讲就有啲即系好嘅消息啦，就系呢一个即系法定嗰种工资水平就由37.5即系时薪咧就调升到啊，即系每个钟头40元。咁啊，另外就我哋见到今日即係工联会咧都有一啲即係关于劳工政策嘅倡议啦，咁其中有讲到一啲即係点样去完善最低工资啊，个机制啊，保障啲散工嘅权益啊，咁啊仲有即係关要完善嗰个强积金嘅制度啦。咁其实讲到强积金咧，何巨业，咁其实即係讲緊即係强积金嘅制度咧，就2000年即係12月1日开始实施。咁其实如果计到而家都成20年有多啦。咁即係最新个即係佢哋个政策就係呢两年之后啊 ,2025 年嘅5月1号呢就会取消呢个强积金嗰、那个即係对冲嘅。咁其实呢一个呢其实你自己点睇，即係如果取消呢样嘢，因为有啲说法就担心啦，啊喂咁取消呢个强积金嘅对冲会唔会有啲雇主啊就会啊炒人呢，咁样趁住个转制之前咁样，咁你点睇呢？ 我自己都是一个小企业的雇主啦，咁其实我哋以往都面对嘅问题就係其实都有员工会流失嘅，咁亦都我哋有时都要辞退一啲员工嘅，因为即係可能工作安排唔同咗啊，嗰、那个市场唔同咗啊，咁甚至乎亦都係有啲係做长期做咗好耐嘅，咁都需要改变啦。咁其实呢就你问我係咪因为有对冲所以你有特别意欲去辞退呢？其实就我咁耐，我认识嘅朋友又似乎少嘅。当然我唔排除出边有，但系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嘅市场咧，其实我哋都讲紧缺人啊嘛，好难请到人才。又坦白讲，我哋留人留唔切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个可能系一个有个别企业可能会有啲咁嘅风险。不过我觉得大部分应该就唔会咁明显嘅咁严重嘅。但系只不过都会觉得嘅，既然你可以取消咗对冲。咁其實就會唔會俾大家感覺就係、是，咦？第時嗰筆強積金咧就落翻去個僱員嘅口袋裏面嘅機會，即係個比例係大咗啦，嘅機會大咗啦。咁似乎喺個制度係咪一個完善咗？咁聽落係嘅，不過對僱主咧亦都係有啲壓力嘅，因為當時有個強積金嗰個原則唔係咁啊。咁當然啦，傾好咗啦。咁第時我哋都面對有個咁嘅取消對沖，咁係一個好事，因為大家都覺得有準備，而政府似乎亦都有啲安排支持翻啲僱主。咁我覺得如果落實到嘅，咁係應該係好事嘅。不過嘅機制同埋落實暢唔暢順咧，就似乎要諗啦。 咁其實強積金個制度本身個原意都係一個退休保障咧嘅第二支柱嚟嘅。咁但係即係睇翻過一年咧，咁其實強積金嗰個拖欠嗰個供款咧，其實都幾嚴重啊！即係而家根據啲資料就有成35万張嘅即係付款通知書咧，就仲未即係交款嘅。 哇！我都冇諗過有咁多喎，原來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拖欠呢個供款咧，咁有啲關注嘅團體就會認為啦，會唔會有啲罰則嘅問題咧？即係係咪唔夠阻嚇力？咁啲僱主其實都拖住先咧，咁樣。 咁真係，我唔知政府有冇呢個個案研究過。其實呢種拖欠咧，係咪一個一般真係一個僱主拖欠，定係中間有好多有好多啲特殊嘅安排啊？有啲我哋叫俗稱啲古惑嘢出現咧，咁樣。咁都會唔會背後亦都真係有個別，尤其是呢個疫情啊，會唔會啲僱主本身有啲經濟能力真係變得差，有比較大壓力而出現一啲飆升嘅現象咧？我唔知有冇咁數字咧。 咁所以如果打工仔吓，即系对于强积金啊呢一个制度嘅议题咧，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大家倾下嘅。咁另外头先提到话咧，即系工联会即系一啲劳工政策嘅倡议咧，亦都包括即系释放一啲即系希望有个本地劳工 即係就業嘅優先啦。咁其實講到本地勞工咧，其實本地嘅勞動力咧，即係有一啲團體就會認為啊，其實婦女就業咧，即係都有一啲即係婦女其實都可以釋放勞動力嘅。不過啲基層婦女嗰個勞動力咧，就要先即係睇下幫一幫手處理下佢哋嗰啲細蚊仔、臭細蚊仔嗰個問題啦。即係例如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託兒服務啊，或者有啲即係俾啲細蚊仔佢哋即係讀小學啊、幼稚園嗰啲嘅放學之後有個託兒服務，咁啊等呢啲即係媽咪可以釋放嘅勞動力。去出嚟個勞動市場嗰度，即係減輕下而家成日話勞工短缺嗰個問題咧。咁啊，何巨業呢方面你點睇咧？ 我覺得都婦女其實佔咗人口一個幾大嘅比例嘅。咁啊，都理解嘅，因為其實而家小朋友都要求好多照顧。咁同埋或者咧，佢而家有時小朋友你四點零鐘放學咧，冇地方可以去留啊。因為早嘅時候疫情嘅情況更加複雜添，咁就算係咁，點樣可以照顧佢一啲嘅學習咧？做好功課咧，同埋而家家居環境啊，可能冇人理佢咧，你唔放心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可以幫到啲婦女出嚟再就業，加一啲嘅托兒啊，或者係照顧小朋友嘅設施，甚至乎有一啲嘅補習嘅一啲嘅處理啊，幫下小朋友，可能即係真係會多翻啲嘅。不過具體數字咧，我真係唔知啦，要研究一下。 咁另一個角度就話咧，就要幫呢一啲即係。婦女咧，即係出翻嚟個就業市場咧，咁因為可能部分嘅女性咁，佢要即係生細蚊仔之後，咁可能有一段時間咧冇去做嘢咧，可能佢嗰、那個即係在職嘅能力咧，佢要幫佢強化啦。咁例如要俾一啲培訓佢咧，咁即係呢個都認為可以幫到啲婦女，即係有彈性嘅培訓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學翻啲就業知識啦，可以令到佢適應翻個勞工。嗰、那個就業市場，咁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其實應該係嘅，一定係嘅。不過因為我哋其實咁多年，唔好話唔做嘢一段時間啦，做下嘢，其實你都可能嗰個行業都開始式微要轉啦，咁啊加強競爭力。咁其實都有一個好似係一個培訓局嘅。香港都有嘅，有唔少都係一啲嘅可能一啲中年人士都可以入翻去做一啲嘅職業再培訓，其實都幫到手嘅。問題就係嗰啲培訓嘅項目或者嗰啲職業嘅項目係咪配合到嚟緊嘅需要，或者而家市場特別嘅渴求嗰種嘅工種咯？咁同咁呢個我諗真係要又係啦。咁我哋真係唔掌握嗰個具體，不過如果做得到，梗係好啦。 咁啊，至於講翻嗰個即係工聯會嗰、那個即係。五大嘅即係勞工嗰個即係政策倡議都有包括到咧，想即係要求係加強嗰個職業嘅培訓咧，推動呢個即係職學雙軌咁啊，等啲勞工咧即係加強佢哋嗰個競爭力啦。 係啊，其實就都係嘅，我哋都係要轉型啊嘛，升級轉型啊嘛，咁啊，所以有一個更完善嘅就業嘅成個整體嘅環境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培訓都係好，但係問題我哋都要鼓勵啲人肯接受培訓。是啊，年轻人就系试系啊，要肯去工作先得。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听众如果对劳工政策、劳工权益嘅议题咧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而家我哋先听一听嘉宾电话。咁我哋请嚟咧邓家彪，咁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你好， 喂，你好， 系邓家彪你好， 系啦，咁啊。今日工聯會咧就有嗰、那個即係、就是、就住即係五一勞動節咧，有呢個五大勞工嘅政策倡議咧，可唔可以即係精簡啲講一講？其實即係呢五大倡議係有咩重點咧？ 其實集中就係希望喺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嘅情況底下咧，打工仔女咧係能夠追得到咧經濟發展嘅成果啊！咁所以譬如我哋講要取消嗰個政府帶頭外判嗰個習慣，因為其實。外判就一定是令到即基层劳工咧系被即中间剥削，压低咗佢应有嘅工资啦。啊，在职同细以就系一年一检嗰个最低工资嗰个制度啦。因为而家都好多数据睇到啦，37.5去到40蚊呢40年间咧，其实系跑输通胀嘅。咁啊，40蚊个购买力都系仲差过2019年嗰阵时嘅37.5。亦都系你头先提到嗰、那个在职个培训啦，因为。我個人評估未來香港經濟係唔錯嘅，產業發展都好強，但係咧，我哋真係本地嘅打工仔女，佢投唔投入到，譬如話14.5規劃嗰八大中心咧，咁呢個係我哋好關注嘅，即係都希望係有高質量嘅職位咯。咁另外就係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尤其強積金幾個方面嘅改革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比較大嘅重點啦， 咁邓家彪咧，你都系积金局嘅非执董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咧？咁其实如果照你哋嘅睇法咧，咁而家强积金嗰个制度，即系两年之后就会有取消嗰个对冲嗰个即系政策啦。咁其实呢方面其实话即系其实对打工仔嚟讲个好处喺边度咧？ 令到成个强积金作为真係退休保障制度係有一个认受性啦。打工仔女唔会觉得原来我储咗嚟嘅钱呢又係留俾老板找遣散费啊，找呢个长期服务金帮老板储钱。咁所以呢即係一分一毫呢都系用于自己嘅退休。咁所以个认受性高好多啦。第二亦都其实喺过去容许对冲嘅情况底下呢，其实呢解雇长年资嘅员工呢近乎系冇乜成本嘅。即係话老板解雇就解雇咯，我俾个长服金其实都系即系强积金俾噶嘛，咁所以其实雇佣关系好唔稳定。咁当然我哋另一个角度讲，譬如啲打工仔佢自己，譬如话做咗六年七年想转换环境，之前佢会谂啊有个长服金，佢有个诱因佢继续喺同一个雇主嘅工作服务，但系佢而家谂横掂，如果我攞到长服金都系自己钱，亦都个雇佣关系好脆弱，咁我话走就走咯。所以其实取消对冲是令到个雇佣关系一定是更加稳定稳固。在今日咁多雇主话请唔到人留唔到人嘅情况底下，其实是一个好嘅措施。 嗯，是啊，邓家彪啊，其实你提到佢嗱，头先你就系取消咗对冲，其实认受性高啲嘅。打工仔都知道，嗰啲钱应该将来都会留翻自己口袋嘅。咁啊，做耐啲都冇问题啦，唔会蚀底咗嘛。其实系我都相信呢个系一个好现象。不过除此之外，你觉得嗱，头先你提到啊，整体讲要成个强积金制度再完善啦，即系要完善佢。嗱，除咗取消呢个对冲啦，咁啊，我哋仲你觉得仲有乜嘢真系系真系支持到一个完善嘅强积金计划咧？ 第一咧就系令到嗰个嘅執法嘅力度強啲啦，因為始終而家係好多都係你等等，唔好行住，因為而家都係好多都係嗰個嘅欠工拖欠咧，其實係唔係好有效咁樣咧，係僱主肯去逾期供款嘅。咁第二就係嗰個嘅強積金嘅成本都係比較高啦，所以 EMPF 要盡快做得到啦。咁第三就係其實兩屆政府承諾工聯會咧，就係話如果人工最低嗰批咧，因為而家有個所謂強積金供款下限啊，咁其實僱員咧係唔使供嘅，但係僱員唔使供，其實個自己將來退休嘅錢少咗咯。咁僱主係政府係承諾咧，幫啲低薪僱員去供款。咁所以如果取消對沖嘅改革做咗，其實 EMPF 啦，幫低薪僱員供款同埋加強嗰個執法力度咧，令到嗰個供款真係逾期供款咧，都係幾個嘅重點咯。 阿林家彪头先你提到嗰、那个即系欠供款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啲雇主其实佢冇去即系逾期去供款咧，其实就你嘅理解，其实咩原因佢哋唔去即系按翻个即系规定去供款咧？ 即系当然亦真系有啲雇主佢系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佢好多嘅开支佢都搞唔掂，交租啊，货钱啊，咁啊强积金系其中一个啦。但亦都有啲雇主咧，佢現金流有啲緊張，佢就犧牲嗰個強積金逾期供款，就叫博大霧。佢未必係倒閉嘅，嗰個狀況可能係比較緊張。佢因為佢覺得第一，呢啲係未來嘅錢啦，員工自己都未必知啦，因為個制度上真係唔同出糧嘛，出糧你遲咗出，員工梗係知啦。但係強積金供款好多時候，員工自己嘅意識未必好強，咁所以有啲係博大霧。咁當然仲有少部分係行政上嘅問題，譬如話佢啱加咗人工啦，或者個薪金唔同咗啦，令到有啲個情況係即係行政上搞唔切。但我諗呢啲係少數，多嘅咧都係我頭先所講博大霧，咁啊遲供啲，諗住個現金流可能舒緩嗰陣時候再補翻。咁呢個亦都係個問題，因為咧無論我遲幾耐供款咧，其實個附加費都一樣嘅。咁所以其實積金局都應該要研究點樣叫做有兩三級嘅罰則，有個實質嘅懲罰嘅力度，令到啲僱主佢真係辭咗工，咁佢補嗰陣時候都唔會話喂我辭十日補同我辭十個月補我個付出一樣嘅，咁我梗係再辭啲啦，咁避免呢個問題咯。 頭先啊，鄧家彪你特別提到就係現金流，似乎係一個可能係一個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影響欠供款啊、拖遲啊。其實有冇喺資金局裏邊嗱？咁嗰啲老闆就唔係諗住走數嘅，真係佢想繼續營運啊嘛。不過佢有困難，其實有冇另一種嘅諗法， 就是幫他們解決這個短期現金流呢，就不要說拖住不供款，但是轉頭就是你可不可以有沒有一種制度呢幫到他們，譬如一些的借錢也好什麼都好，令到他借回來供住先，但是他自己欠拖即借錢那裡他要還錢，那會令到整個積金供款的制度似乎是完整一點呢？ 其實政府本身有都喺尤其過去幾年比較艱難嘅時候咧，啲百分百嘅信貸擔保俾中小企啦。 係。 咁反過來講咧，你講話如果要有啲特別嘅措施幫僱主去借錢又好，或者點樣去交咗個強積金，我覺得即使我係勞工界，我關心基層，我覺得反而仲有一個缺陷係要處理。 嗱， 我哋欠薪如果最終老闆倒閉嘅話，大家都知道有個破產衍生基金做一個社會保障，即係出翻個比例俾嗰啲員工啦。因為僱主都倒閉咗啦，你點樣追到嗰個衍生呢？ 嗯。 但係強積金係冇呢個最終嘅保障嘅。假設真係個老闆係即係破咗產，我欠咗條數係冇噶啦，冇人會俾翻。咁如果積金嗰個數據咧，都係每年咧超過1億，呢啲叫做追唔到嘅錢，因為老闆已經破咗產。其實而家都應該係時候去諗諗呢一啲保障咯。係啊， 咁啊，鄧家彪啊，咁其實即係有一個説法就係話咧，即係有擔心話，即係而家嗰個強積金對沖安排咧，兩年後取消咧，有啲僱主可能會喺即係轉制前咧，就去提前解僱啲員工，咁啊就即係。希望即政府可以同呢啲雇主即解说下，喂，其实唔係咁做喎，咁样。咁其实你哋作为即工联会啦，你哋点睇呢个问题呢？ 第一呢，我怕呢啲雇主其实係计错数㗎。因为呢而家呢个对冲方案呢係一个折冲嘅产物，即係话劳资双方折冲各有所即各有退让。呢意思呢，我哋讲緊2025年5月1号生效嘅意思呢，就是25年之前的年资呢，其实是继续可以用之前公落的强积金去对冲的。而不是说不给你对冲，只不过是划了前25年5月1日之前那些年资呢先至是可以对冲。咁所以其实呢就不存在话，哇，我早啲解雇呢我就有着数，是其实是冇着数的。咁第二就是如果雇主真的今日讲佢咁难留住啲员工，咁难请人，佢點會仲做呢啲決定呢？咁你炒曬人，咁邊度再請到人？咁自己競爭力冇曬咯。 冇錯冇錯。所以喺你嘅角度嚟講，應該都唔會太擔心啊！呢個所謂趕住炒人嘅現象喎，係嘛？ 冇呢個現象，商界同我哋傾呢個方案，大家都明咧，呢個係喺個社會嘅負，即係佢 side effect 個作用裡面係最低嘅。 好。 咁鄧家彪其實話講到頭先嗰個即係。強積金咧，嗰個供款最低入息水平咧，咁我哋講緊話，而家最低就係7,100蚊，咁即係7,100蚊以下嘅就唔使即係僱員自己供啦。咁但係即係就你嘅角度認為咧，其實站喺打工仔立場咧，其實如果有一個我唔知係僱主幫佢供咧，定係點樣咧？即係如果都幫佢供埋嘅時間，咁即係對佢嗰個保障會大啲，係咪咧？即係你嘅角度。 係啊，因為最終呢啲最少收入嘅員工一定係最低下嘅階層，咁你退休得嗰2-3萬元嘅退休錢，咁其實我真係好快需要依賴福利，點解唔倒不如早一啲幫佢儲定錢？如果大家都覺得強積金其實個投資仲持續可以改善，其實都一定有得益嘅。咁當然，即係我哋梗係好希望成個社會打工仔女咩階層個人工都有得上升啦，係啊。 咁啊，鄧愛彪，你頭先倡議緊咧，就係話嗰個幫嗰個僱員工嗰部分，其實政府去資助佢，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啦是啦，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倡议政府接纳，上一届政府到今届政府都是延续这个承诺的。 是 的。同埋其实呢因为强积金的上下限供款那个数呢是很久没调整的，其实现在有点脱节的。 嗯。 7,100蚊的收入，老实讲除了兼职的打工仔女之外，我想都没什么打工仔女是7,100蚊的收入。 是。 咁所以我们都希望亦都可以强积金的上限和下限供款呢可以尽快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咯，咁符合实际。 你哋有冇嗰个调整一个，即系觉得调整去到咩数字已经先配合到而家嘅社会嗰个水平咧？ 其实法例系有写明嘅，每4年调整一次咧，用全港收入嗰个十等份，就系、是、最低嗰10% 就系下限啦，最高个90% 咧就系上限。所以如果而家咁睇个数咧，可能下限就唔系7,100啦，就系可能系10,000蚊左右，上限咧直头去到50,000+。 啊，咁都好大嘅变化。 是啊，因为香港经济和社会这几年动荡，很多大的变化，所以其实 其實之前做了一次調整是不敢喐，個原因就是始終社會很多嘢都是即係發生中啦嚇，咁所以而家我知道啦嚇，都係做緊調整嘅研究嘅，咁希望真係僱主又承擔得到啦，跟住打工仔女有得益啦，咁樣咯，係啊。 咁睇翻啲數字，即係而家個上下限，即係個建議傾向就係最低水平就係10,000蚊啦，咁最高就係去到55,000蚊啦。咁你覺得呢個水平係咪都係合理咧？即係如果係咁樣， 呢個係消息啦， 係啊，消息啦，係 啊，報道啦嚇。我哋一定要睇法例咯，法例就係我頭先所講10%同90%寫定咗，但係你點樣落實，係咪分階段啊，定點樣做咧？咁可能呢啲技術性點樣落地咧，就要做多啲調整研究啦。係啊。 好，咁啊，多谢啊邓家彪嘅电话，多谢你嘅。 好，唔该晒。 系啦，咁啊，邓家彪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积金局嘅非执董啦。咁啊，听众如果对于即系强积金啊呢啲议题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18721嘅。咁啊，何国业，咁其实话即系睇嚟，即系嗰个强积金个制度咧，都仲需要即系完善嘅，就算你取消对冲。 取消對沖咧，係令到大家個口袋好似堅實啲，有翻多啲原本自己嘅資金啫。不過問題成個制度，頭先咁鄧家彪咁講，要喺啲細節上面要做，減低嗰個成本都係重要嘅。 同埋嗰個拖欠公款就喺嗰個罰則上高咧，喺即係鄧家彪佢哋又會建議係咪會多幾重罰則，咁啊即係增加個阻嚇力啦。 即係唔好拖咁耐， 係啦，唔好拖咁耐，咁等啲即係你拖咗，其實如果到時你暫時冇制度保障，如果你話真係個僱主拖欠嘅，咁跟住佢又執咗粒走埋佬咁樣，其實打工仔嗰啲強積金就暫時應該就冇乜保障噶嘛。 都係嘅，係啊，呢個對佢嚟講都係少咗啲實際上嘅保障。錢唔知去咗邊。 好啦，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采用委任、间选、直选的混合模式，当中直选议席比例预料会减少至到大约20%，亦都一定会设资格审查，确保参选人符合爱国者原则。据了解，行政会议明天开会讨论有关方案，政府最快明天公布详情。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议席数目将与现届差不多，即是大约480席。若果按这个议席数目去计算，两成直选即是大约90多席。若果有关方案获行会拍板通过，将是区议会首次引入间选制度，亦都是自2012年的第四届区议会之后再次恢复委任制度。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指出，区议会选举是整个地区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产生办法更加需要回复作为地区行政咨询的性质。他又说，区议会并非一定全部由选举产生才是民意的表达。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说，虽然近期的市面气氛较好，生意额有提高，但与疫情之前的黄金周相比，估算生意额仍然相差2-3%。他说，内地旅客疫情期间主要网上购物，需要时间重新再吸引他们亲身到港购物。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近日内地旅客到食肆不再集中在传统旅游区，他们会根据网上介绍到较地道的食肆，例如到茶餐厅品尝港式奶茶，认为可以让旅客发掘香港的另一面。九龙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理事长刘克斌说，对比疫情之前的生意额仍然相差约30%，提到长假期较多一家大小旅游，未必着重购物方面。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和访华的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防治沙尘暴合作，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秦刚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蒙关系，愿意同蒙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共同重要共识，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深度对接发展战略， 持續深化共建一帶一路、礦產、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巴特察察格表示，盟方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台灣涉港涉藏問題純屬中國內政，願意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務實合作。美國加州金融保護和創新部發表聲明，宣布關閉第一共和銀行，是兩個月內倒閉的第三間美國銀行。聲明說，已經指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第一共和銀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說，為了保護存戶，正與摩根大通雙簽協議，由摩根大通承接第一共和銀行所有存款，包括所有未投保的存款，以及基本上所有資產。根據協議，作為交易的一部分，第一共和銀行在八個州84個辦事處將在當地星期一正常營業時間，以摩根大通分行的身份重開。第一共和銀行所有原來的存戶都將成為摩根大通的存戶，可以完全取用他們的所有存款。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3至26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都系交通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咧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华景园。另外前少少啦，香岛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咧，亦都系近住深水湾泳滩呢段系慢流。在新界立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东涌小濠湾方向机场，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啦。咁我哋即系新闻前，我哋就倾紧咧，即系强积金嘅制度嘅问题啦。咁啊，所以听众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听听众电话先。黄先生你好。 你好啊，李生同阿何生。 系，黄先生， 黄生，你有啲咩意见咧？ 我主要就唔系强积金啊，因为你之前讲咧，而家香港嘅人力咧非常之缺乏啊，成日雇主请唔到人啦。咁有两个范畴嘅，第一个范畴咧，好多超过65岁或者60岁之后咧，重投呢个市场嘅行业咧，好多时系买唔到保险啊。 嗯。 咁你香港政府咧應該譬如保險監理局啊，或者咩做一個大莊家咁，咁咧超過咧某一個歲數咧，就做一個 supporting， 咁咧就鼓勵啲僱主可以請翻你啲人，咁啊解決啲人力問題啦。咁、好多時咧，真係主要啲人想就業，但係僱主咧礙於嗰個保險嘅問題，好多時咧就唔請呢批人嘅。啊，第一。咁咧，仲有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成日話香港政府走咗好多人，公務員流失都好嚴重，但係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咧，佢亦都冇正視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啲公務員咧退咗休之後，佢再受雇，亦都俾一個年期所限啊，有啲想繼續做嘅，咁譬如受雇到五年啊，或者三年咧，就唔幫佢續約，咁佢想做又冇得做。就有一個問題咯，就佢應該而家公務員咁缺乏，應該要放寬一條，呢條應該係嗰啲叫咩存續條例啊，或者呢、這個我唔知道，因為我親戚又做緊公務員，佢又想繼續做啊，但係咧佢就唔請佢，因為點解咧？礙於嗰個公務員僱用條例咧，最多有一個年期所限啊。咁我譬如想做，佢有精力有成。佢想貢獻翻個社會或者個人嗰、那個經濟問題啦。 係收到啊，黃生。 佢就唔做，係就咁樣。 好多謝啊，黃生。 兩樣個問題，第一就係嗰、那個保險啦、私人市場啦。第二咧就是、希望公務員事務局咧就放寬呢、這、一個條例，等多啲公務員有經驗嘅公務員繼續留翻喺政府度做。咁就貢獻翻佢自己嘅專才咁樣。 好，多謝黃生嘅電話。係咁啊，頭先阿黃生都提到就話，即係都認為即係如果要解決一啲即係勞動市場嘅人力短缺問題啦，咁例如係即係對於一啲即係高齡嘅即係人士，係咪可以俾佢哋有一個即係就業機會咧？咁但係喺個勞保上高，咁你個保險點搞咧？咁樣 係係真係面對咁嘅問題嘅。即係去到年紀大嘅僱員啊，有啲保險公司係覺得買唔到嘅，尤其是當然啦，可能好個別可以再處理，但係普遍似乎都有啲限制。咁所以都係值得諗嘅，因為我哋鼓勵啲人，仍然有活力，點樣去入翻市場咧？咁樣 係啦。咁啊，我哋即係除咗話即係關注即係強積金啊、就業啊，咁如果講起就業問題咧，其實我哋都關注緊一啲即係婦女就業嘅問題嘅。因為即係社會服務聯會咧，較早時做咗啲調查咧，就發現咧佢哋八成嘅受訪嘅婦女咧，即係啲基層婦女咧，其實就有意思咧就出嚟翻工嘅。咁啊，可以即係每個禮拜咧就翻20个钟头工。不過咧，佢哋面對一啲即係照顧家庭嘅壓力啦。咁例如佢哋啲細蚊仔啊，咁點樣去即係託兒啊、照顧咧？咁所以如果咧即係社聯又會有個建議啦。啊，如果有一啲即係有一啲課餘託管嘅服務啊，可以俾到呢一啲即係婦女啦。咁同埋有一啲即係可能有啲婦女就長期脱離咗個職場啦。咁可能即係只要俾翻啲培訓佢哋咧，就可以強化佢哋即係嗰個就業能力啦。咁所以喺呢兩方面，如果幫到呢啲婦女咧，都係能夠令到佢哋可以釋放到一啲勞動力啦，就話幫到本地嗰個即係勞動嘅市場啦，咁樣。咁我哋就如果聽眾啊，對於即係婦女就業嘅呢一個議題咧，有意見嘅話咧，歡迎打電話嚟我哋2317231。咁我哋先接聽咧，即係嘉賓電話先。咁我哋請嚟咧黃和平，咁佢係社聯總主任。阿黄生你好， 系黄和平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啦。咁其实咧就住你哋之前做嗰个调查咧，就嗰个妇女咧嗰个就业啊，或者释放佢哋劳动力嘅议题咧，其实你哋即系嗰个睇法咧，系即系点样可以系咪真系点样可以帮到呢一啲女性出嚟就业咧？ 好啊，其实咧我哋睇到就系、是、我哋受访嘅妇女啦，咁其实如果我哋主要都系啲基层妇女啦，咁其实就大约都系有七成做嘢，即系七成系冇做嘢啦，三成做嘢到啦，咁但系其实你问嗰啲冇做嘢嗰啲咧，其实大部分都好想翻嚟做嘢嘅，八成都想即系好想翻就业市场嘅，咁咧呢班人咧，其实我哋睇佢其实都可以分做几类嘅。咁有一啲咧，就其實佢啲小朋友都相對已經比較大啦，即係可能去到即係中學咁樣啦。其實佢真係可以 ready 翻一份比較長嘅長工嘅。咁呢度一批啦。另外有一啲咧，就可能其實佢小朋友翻緊小學咁樣啦，其實佢就都想翻工，但佢未必翻到一啲好長嘅工，咁所以佢只可以比較零散咁樣翻工。咁我哋就覺得兩批人咧。都是其實需要有不同的措施幫他的。對於那些小朋友比較小的那些，可能其實你都未必真的要那麼快要 等佢一定要返長工啦，但你有少少嘅工作嘅機會俾返佢，每個星期可能返到兩三個鐘，即係或者每日返到一兩個鐘咁樣，咁其實等佢同個勞動市場有返一種接觸呢，到佢個小朋友大咗嘅時候呢，咁就其實佢再去返長工呢，其實佢就會易好多嘅。相對調返轉呢，我哋另外有啲婦女就其實佢喺時間上呢其實可以返到一啲比較長嘅工嘅，但調返轉呢，其實佢就因為佢由可能個小朋友由幼稚園到佢去到中學嗰十年呢，根本上佢都一路已經斷咗冇返工啦，咁然後你一次過要佢突然間十年冇去過勞動市場，一跳返勞動市場呢，其實佢整個信心啊、適應啊、對個勞動市場嘅認知啊，其實都係會爭啲嘅。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即係有返個就業信心呢？我哋就覺得可能其實如果有返一啲培訓嘅計劃啦，可能就令到佢即係個培訓計劃未必一定好特別嘅技能嘅，反而係講返多啲一啲職場信心，即係點樣令佢認識返職場啊，有返啲信心啊，可能少少地有啲試工計劃俾佢試下先啊，到佢返順咗之後呢，之後其實佢哋要返個長工呢，就其實佢哋就可以即係好順暢咁接軌到㗎啦。 系啊，黄和平系，我头先睇到咧就嗱，针对嗰啲想即系而家都照顾紧小朋友，但系想做少散工嗰啲啦。其实你头先提到就话佢一两个钟啊，或者每日一两个钟一个钟。但系其实如果一坦白讲，系好嘅，多啲动作力。但系一两个钟对成个嘅效率会唔会都系低咧？会唔会即系喺呢班妇女里边，点可以再发掘到佢哋每日都可以做多几个钟？佢有咩条件，有啲咩嘢帮到佢手先可以做多？譬如三个钟或者半日。先至會對僱主有啲吸引力呢，我哋都要睇個市場嘅需要，係咪？ 係講得啱㗎，係。不過頭一頭都講有樣嘢，係啦，即係呢個就係點樣可以將佢，譬如一兩個鐘，可能就係佢啱啱就係嗰啲即係小朋友翻學嘅時間，佢就可以翻工啦。咁如果其實可能有少少託兒，可能你個託兒都未必一定好長，有少少可能多翻一兩個鐘，俾佢搏到啲時間咧，其實就可能佢已經可以翻一個可能即係學你話齋啦，四個鐘或者甚至半日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成個托兒服務喺呢、這個即係將個婦女一啲零散嘅勞動時間去接駁咗佢，變成一個佢可以長時間多少少去參與勞動市場好重要。咁而家事實上我哋都覺得有兩件事可以做嘅，一個就係那個課餘託管計劃嘅名額要增加啦。咁因為而家其實講緊全港得6000多位左右啦，咁但係你講緊全港6至12歲嘅小朋友，其實講緊40萬，咁其實好明顯係增多足少啦。咁另一樣嘢就而家有一個計劃叫社區保姆咁啊。俾一啲0至9歲嘅人去即係托管嘅，咁但係一來就名額都係少嘅，大約我估全港1000個位左右啦。咁二來就係其實而家有一個樽頸，就係其實因為社區保姆佢係當係一個義工計劃啦，咁、那個義工津貼其實我覺得都幾偏低，咁啊25蚊一個鐘咁樣差唔多。咁其實好多婦女其實都即係就算佢有心想去做社區保姆咧，但25蚊事實上都真係比較少咧。咁事實上個吸引力真係唔大，咁所以令到呢度可以用社區保姆。其實可能社區保姆都未必真係要去好長時間去湊小朋友，可能好多時都係想去有少少幫手接送啊，或者可能幫手托一兩個鐘頭啊。咁等佢可以翻長啲時間，咁又可以做到你頭先所講，就係等佢可以有一個零散嘅時間，變成一個長啲時間嘅呢個效果。 阿黃和平啊，咁頭先我哋提到即係話呢個課餘託管服務嘅名額要增加，咁但係要增加名額，咁查實都係需要有機構會提供呢啲名額啦。咁我見你哋個建議就會係即係希望政府可以促進一啲即係非政府組織同啲學校合作啦。咁其實喺呢方面可以點樣做，可以增加到呢啲咁樣嘅託管名額呢？ 其中一個，因為其實而家機構最大問題咧，一個樽頸就係即係機構真係地方已經其實即係其實佢哋可以做課餘託管嘅地方，好多時都用咗嚟做課餘託管，咁所以其實佢地方係真係有限嘅。咁但事實上學校就其實如果因為而家就係有啲學校有做啦，有啲學校冇做啦，所以學校其實相對嚟講可以做到課餘託管嘅空間其實係多嘅。咁所以其實其中一件事就可以諗下係咪由學校去。即係譬如政府俾錢啦，由學校就去即係聘用一啲非政府機構，就喺翻個學校個處所度去做啲託兒幫服務咯。咁而家其實就有一啲即係有個別學校會咁做嘅。咁但係就呢樣嘢就未到普遍。咁我就覺得呢件事其實有空間可以繼續發展。咁我據我理解，應該係啱啱上個禮拜有次立法會關於扶貧政策討論咧，好似都有人提議過呢個咁嘅建議。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好有空間可以考慮。 阿和平，咁就算有地方啦，咁但係頭先都提到話，即係都要有保姆噶嘛。咁如果唔係你有地方，咁但係你唔夠保姆， 亦都係未必即係托管到呢啲即係婦女嗰啲細蚊仔噶嘛。咁呢度又點去解決咧？ 嗱，即係如果兩樣嘢啦，如果社區保姆計劃咧，咁我覺得如果佢加翻嗰個社區保姆津貼，或者甚至將佢專職化咧，咁應該其實就會令到個保姆個供應量就會多翻好多嘅。咁另外如果講課餘托管計劃咧，一課餘托管計劃嗰啲即係負責去托管嗰啲人，咁佢基本上就唔係一個義工啦，佢真係一個 staff 嚟啦。咁其實呢個嘢如果其實即係我覺得真係一個資源問題嚟嘅啫。咁其實你聘請你即係擺多啲資源落去啲機構喺學校度，或者譬如資助名額去增加翻，咁其實就基本上佢就有足夠嘅即係佢可以請翻。市面上嘅人去幫手做保姆，咁其實老實講，我都見到好多，譬如家長啊，或者一啲婦女啊，其實佢對於做呢啲即係喺學校入面幫手做小朋友托管嘅，其實佢哋都即係佢哋都想揾啲工作機會嚟做嘅、不過而家問題個名額都係唔夠。 我都理解，其實咧，我哋以前都聽好多學校咧，有啲老師會幫下手，叫做補下習，咁等啲小朋友可以留多兩個鐘咁啊。咁呢啲咧，我以前成日出現嘅，而家即係係咪有個諗法，就係將佢哋規範化、有系統化啲咧？就學校出地方，咁而就可能揾一啲社區組織，佢有啲員工嚟幫手，即係做下補習咁樣啦，就睇住啲小朋友，咁就可以留到大多啲嘅小朋友喺學校，利用學校嘅空間去幫手做呢個托管啦，係咪咁意思啊？ 系冇错冇错，如果你叫学校老师做埋咧，咁其实老师坦白讲，佢哋个即系工作量都好重啦。咁所以即系将件事有翻个分工，咁其实我哋觉得系好事嚟。 咁其实而家个症结喺边度咧？系咪学校系或者教育局未曾可以一齐协调推动咧？ 我估几样嘢啦，即系我资源系一样嘢啦。咁第二，我估学校如果有啲学校其实譬如佢要同一个咁样嘅外边嘅团体合作，咁其实佢哋亦都会多好多考虑啦。譬如究竟个学社要系咪要开耐啲啊？系咪嗰啲房其实系即系好夜都要有人要帮手看住？即系呢类嘅嘢，我估佢哋都系一啲考虑嚟。咁我咧嗰、那个系真系教育局同埋呢个社署有啲嘢要协调 嘅。好，咁啊，黄和平，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啊，黄和平咧就系社联嘅总主任嘅。咁啊，何巨业，咁啊，你都系一个小雇主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咁样嘅妇女，即系佢可以即系话释放佢劳动力啦，即系有托儿服务啦，咁佢可以出翻嚟即系做散工啦，或者做兼职啦咁样。咁其实你会唔会请咧？ 我会，因为尤其是咧，可能以往喺你公司做过嘅，佢翻翻出嚟做咧，你其实更加有意欲请佢，因为佢认识你，同埋你都认识佢。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而家有冇需求啫。最緊要就係話你嗰個時間咧都唔好似太零散，因為對一啲公司嘅運作真係構成好大嘅障礙添嘅。所以呢個要咗個平衡啦。你有每日有翻定額嘅三四個鐘，或者你每個星期有一個定額嘅時間咧，咁我可以編排工作。我覺得呢樣嘢咧，我覺得有咧要探討嘅。其實我哋似乎條路都一定要向呢個方面行噶啦。 明白。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带你来到科创新动向了，看看问天实验舱小机械臂有什么大本领呢？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何巨业。咁啊，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啲劳工嘅即系权益或者政策咧，咁其实如果话啲即系在职妇女，佢又即系嗰啲即系话。可以釋放到一啲勞動力嘅婦女啦。如果俾佢就業嘅話咧，咁如果係即係短時間可以做下散工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做散工咧，其實都即係我哋見工聯會都有倡議啊，即係嗰個散工嘅權益都係要去保障嘅。因為我哋睇翻啲資料咧，有啲散工其實可能佢唔係一啲公司嘅即係所謂我哋叫全職僱員啦。咁所以佢喺福利上高咧就享受唔到噶嘛。咁可能話喂，如果員工有一啲餐廳啊或者有啲食飯嘅地方啊，咁但系呢啲散工咧，其实佢就唔可以 去享用呢啲設施噶嘛。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啲報道就話，哇，有啲即係散工啊，可能佢需要啊，即係喺第啲地方嗰度食飯啊。有啲百貨公司嘅散工可能要喺即係公園度自己揾地方食飯啊。咁變咗呢啲權益咁啊，點樣保障咧？咁所以聽眾如果對呢啲即係散工嘅議題咧有興趣咧，可以打我哋熱線咧1872311。咁我哋先接聽嘉賓電話。咁有我哋請嚟阿劉美儀，咁佢係推廣員及零散工工會組織幹事。劉小姐你好。 系你好， 林美仪你好， 系啦。咁啊，就住嗰个散工权益咧，其实你哋个协会有啲咩嘅即系睇法咧？ 咁其实我哋工会咧，咁一路最主要嘅其中一个倡议咧，咁就系主要针对住散工嘅朋友啦。咁当中咧，因为其实讲得零散工啦，咁即系其实佢哋嘅工作其实本身就有一个好唔稳定嘅情况喺度啦。咁好多时其实无论系佢哋嘅权益又好啦，或者可能佢哋嘅工资啦，都相对地咧系比起一啲翻全职嘅人士嚟讲咧，其实佢哋系相对地系冇处于一个冇咁好嘅狀況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會提議咧，即係倡議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以一個按比例嘅一個去支付佢哋嘅一個勞工權益喺度啦，去計算翻佢哋應得嘅一啲勞工權益嘅咁樣。 阿劉美儀，咁我講一講，其實咧就你哋個經驗咧睇翻咧，其實啲散工嗰啲童工，其實佢哋個狀況係點咧？即係佢哋個權益其實有啲咩地方係其實你哋覺得似乎係唔係幾公平嘅咧？ 咁因為我哋工會咧，其實比較常最常接觸得到咧，就係、是、推廣員嘅，係啦，即係所指嘅就係一啲喺超級市場啊，或者係大型啲嘅百貨公司啊、藥房啊，或者等等呢啲零售店鋪度去工作嘅推廣員啦，係啦。咁通常最常見就係一啲譬如係俾大家試食啊，或者可能係推銷產品嘅一啲乾貨或濕貨類嘅嗰啲著住全黑。或者一啲係制服裝嘅嗰啲推廣員啦，咁然後我哋最常聽到翻嚟嘅意見咧，就係話因為好多時呢啲推廣員啦，咁佢哋因為佢哋係主要嘅一啲受聘方式咧，都係一啲比較兼職嘅種類嚟嘅。系啦，咁又或者系一啲所谓长散工啦。咁因为咧，其实推广员佢哋翻工嘅模式咧，好多时都系一期一期咁翻。所指嘅意思即系话一期就为之七日啦。咁每七日咧，佢哋就为之一期。咁通常咧，可能有啲公司咧，为咗可能就系想你当系走法律啦咁样啦。咁佢哋咧就会宁愿咧，就可能譬如安排我哋啲推广员工友啦，可能翻够三个礼拜之后咧。咁然後去到第四個禮拜嘅時候咧，就可能淨係安排佢翻一個唔夠18個鐘工時嘅翻工安排。咁因為其實現行嘅勞工法例之下咧，如果你要享有所謂嘅有薪嘅勞工假期啊，或者可能等等一啲相關嘅勞工嘅一啲福利或者權益咁樣嚟講咧，其實你一定要合乎翻個連續性契約，即係4/8嘅。咁變相有啲比較無良啲嘅僱主咧，咁佢哋就用呢啲方式咧。咁就去令到啲推廣員咧冇辦法去享有呢啲福利。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佢哋其實係好蝕底嘅，因為變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又去翻一個其實係一個 loop 嚟嘅，即係佢不斷去重複呢一個受聘嘅模式啦。咁就令到好多推廣員甚至可能之後咧係可能做夠5年或者以上咧，佢哋都未必可以攞到譬如一啲長期服務金啊等等呢一啲嘅一啲一啲遣散费啊，或者等等其他嘅嘢嘅，系啊。 明白。我想问下咧，你所知头先呢类推广员系咪系直接由嗰、那个譬如嗰个店铺或者嗰啲连锁店咁样，譬如咁先算啦，由佢直接聘请啊，定系都会再有个中间人去请佢过嚟做推广嘅咧？咁嗰个雇佣关系系咪中间系有一个特殊啲嘅？ 系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咧，呢啲所谓嘅推广员咧，头先我所提及，通常唔合乎所谓4/8嘅嗰啲推广员咧，通常佢哋都系啲兼职模式嘅。 嗯， 系啦，咁就变相咧，其实佢哋啲所谓嘅雇主啦，好多时咧就系一系就系朋友介绍啦，系啦，咁一系咧就系、是真系好似头先所讲，会系啲 agent 公司介绍。 嗯。 系啦，咁然后咧呢啲公司咧，咁佢哋就通常都唔会特别同佢哋签合约嘅。 系。 係啦，咁因為佢哋，因為其實本身有好多呢啲翻兼職嘅推廣員咧，本身佢哋都係照顧者嚟嘅， 係 或者退休人士啦。咁佢哋追求咧都係一個彈性嘅， 係。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對好多時就覺得啊，其實就算冇簽合約都唔緊要， 嗯嗯嗯。 咁然後咧就變咗其實個老細安排佢翻工，咁佢就翻工啦咁樣。 咁呢個都係一個平衡嘅，即係兩方面，一個就僱員你都想有彈性啦。咁雇主系想亦都更加灵活性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啊可能悭少少啦，咁但系问题核心嚟讲，有啲咩最最基础，即系最重要嘅权益，你觉得而家真系完全欠缺咗，就真系最想要争取嘅一样嘢咧？ 我谂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啲所谓一啲即譬如係一啲勞工福利上嘅嘢之外咧，我諗其實好基本嘅，我諗唔淨止係推廣員啦，可能係其他譬如可能一啲銷售類嘅人員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落區聽到最常聽到一句説話咧，就話啊，不如你哋工會快啲幫我哋爭取俾張凳我哋坐下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推廣員講緊佢哋每一日咧，可能翻工嘅時數咧。可能是由八個鐘至十個鐘，再加埋 OT 時間，可能真係再耐啲都有。咁但係你想象下，佢如果你要一個，尤其是退咗休嘅老人家啦，或者可能好多時都係一啲比較中年啲嘅婦女啦咁樣，咁然後佢哋就要咁樣企足全日喎，咁然後亦都冇一個可以俾佢哋稍微作為休息嘅一個工具啊，或者一個凳咁樣，其實是一個。小空間可能只是佔一個方格的一個咁樣嘅休息空間都冇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損嘅勞工嘅損害嚟嘅。因為好多時佢哋，我哋都見到咧，好多時佢哋有啲譬如翻咗廿年以上嘅工友咧，好多時佢哋嗰個情況咧就係話隻腳好多時都已經有啲嚴重到我聽過係已經要去到做手術噶啦。 係明白明白。所以呢、這個呢類嘅工種咧，特別要健康嘅工作環境同安全工作環境都係重要嘅，係咪啊？ 系啦， 好咁啊！多谢阿刘美仪嘅电话，多谢晒。 好 咁啊，刘美仪系推广员及灵山工会组织干事啊。咁啊，阿何桂业咁其实话，即系呢方面，即系雇主有需求弹性，咁啊，啲雇员又会做下散工，但系佢哋嘅权益真系需要注意一下。 我谂系咯，安全啦。你话钱系一样嘢咧，但系其实就系保障佢哋嘅安全先、健康先，都系重要嘅。都唔好系一个太差嘅环境俾佢哋。系啊，呢个我相信大家任何雇员都应该期望所有嘅。 系，咁啊，先接新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咁何巨业，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咧都講咗好多勞工即係政策同埋勞工權益嘅議題啦， 係五一啊嘛，係 啦，冇錯啦。咁我哋咧就即係繼續可以聽一聽一啲聽眾電話先。咁啊，而家有聽眾劉女士嘅，劉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係 劉女士， 係主持人係咁嘅，因為我係講有關強積金對沖個問題嘅啫， 係請講請講。 啊，因為嗰陣時當初做強積金嗰陣時咧，就話僱主俾嗰5% 就係俾你哋啲員工遣散啊，或者係長期服務金嘅，一路都係咁做咗咁耐啦。咁而家突然間咧，就兩屆政府話要取消對要對沖，即係取消咗，即係老闆俾你嗰5% 咧都唔使噶啦，全部都係你僱員袋落袋噶啦，咁樣咯。吓、啊，咁令事咧，你走嗰阵时咧，老板仲要俾钱你，仲要同你埋单，仲要计数，即系我要俾长期服务金你嘅。如果系你遣散，我又要令事有计长期服务金嘅，我又要再计。咁无形中咧，系老板系加多咗，系个成本喺度，嗰、那个负担，佢本人佢都会计算嗰、那个成本啊，剩啊。咁佢咪会将一件货品话佢咪要加高啲个 percent 嚟抵消下我。另外再支出呢啲嘢啦，政府话帮助啊嘛，咁帮助政府啲钱系点嚟噶？咪又系纳税人啲钱，咁咪真系你哋打工仔嗰啲纳税嗰啲，咪又系俾分摊翻过嚟俾翻你自己咁样啫嘛，啱唔啱啊？系咪 啊？刘女士，即系你个观点，即系觉得咧，即系如果有啲雇主为佢因为要即系嚟紧嗰个取消强积金嗰个对冲啦，咁可能佢会喺佢个售卖嘅产品或者个服务嗰度加价，你系咪惊呢样嘢转嫁喺俾消费者咧？ 係啊，推送消我哋消費者嚟講，咪買啲嘢咪貴咗咯，推高咗咯，啱唔啱啊？佢梗係要揾翻呢啲錢嚟補償翻佢嗰個成本，唔係佢咪蝕大本，啱唔啱啊？ 好咁啊。多謝劉女士嘅電話，多謝劉女士嘅電話。咁劉女士就擔心，即係依嗰啲即係僱主可能有機會即係喺轉新制之後就會即係加價啲產品或者服務加價，其實會唔會咧？何巨業， 我覺得呢、這個我可以咁講，我哋又冇得擔心，因為其實咧所有真係僱主嚟講都會考慮係一個成本嚟嘅，一個營運成本，亦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咁以往嚟講有得對沖咧，係某程度嚟講係減少咗呢個嘅開支嘅。如果係都即係。萬一出現呢個需要嘅話，嚟緊又真係會㗎啦。我諗大部分僱主都要考慮，甚至乎喺招聘嗰陣，你都要睇埋嗰個你薪金啊，你俾幾多薪金？佢整體成本一定係考慮嘅。不過就政府嗰個330億嘅協助係點樣運作？係咪令到啲僱主都可以安心先？唔需要太擔心，唔需要咁急於話直接要將個成本要做呢個所謂嘅處理咧咁樣。 咁其實我哋今日都提到咧，有啲聽眾都會建議啊，嗰、那個即係勞動市場個問題，可能係咪可以揾一啲中高齡就業啊？即係例如話65歲以上都可以請。咁啊，何巨業其實如果你公司有冇啲即係65歲以上嘅兼職僱員啊，或者全職僱員？ 我公司以往都有啲有僱員係65歲以上添啊。而家都有嘅嚇。咁其實重點就係在於佢哋係適唔適合自己嘅需要。有時佢哋咧亦都可以係咁講，佢半日翻工。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面嚟講呢，佢有佢嘅經驗可以擺到落去幫到嗰個企業佢嘅運作，但係佢亦都唔需要成日時間，因為佢都會攰。咁佢亦都有興趣去做啲工作呢，咁我覺得呢個呢就係互相配合嘅。但係重點就係在於嗰、那個工種係咪仍然適合佢嘅技能。 嗯， 系啊，同埋佢融唔融入到嗰个工作嘅环境，同埋而家个工作步伐啊，所以呢个咧就唔系纯粹系话，我点样帮到佢就业，或者佢有时间松动到出嚟，问题在于佢系咪适应翻个职场，呢个系一个重要嘅考虑。 另外劳保咧，劳保会唔会都 系 一个问题？ 系嘅，事实上咧，劳保因为65岁咧，我都经历过系买唔到嘅，所以都雇主自己要好争取啦，同保险公司去倾啦，同埋如果唔系个风险就喺个雇主度啦。咁亦都要僱員要知道明白個狀況，如果唔係你好難去聘請佢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放寬到呢個嘅這個框框咧，俾到年紀大啲都買到保險咧，我覺得係幫到好多就業，同埋幫到好多企業解決一啲短期嘅勞動市場嘅問題。 所以喺要解決嗰、那個即係勞動力個問題啦，咁又要平衡呢、這、一個。即係僱員嗰個權益，咁又要考慮到嗰個僱主嗰個成本啦。咁成本又要考慮到即係其他方面，例如話勞工保險啊，會唔會即係肯即係買到咧？如果唔係，都好多嘢要煩惱啊。 係噶，同埋我作為僱主咧，我哋都唔可以太依靠咧短期嘅勞動資源嘅，因為其實我哋一個公司你要長期運作，你希望係又可延續式啊。如果你太短期一個勞動力咧，到時冇咗你點算啊？你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咁系啦，咁所以点样去平衡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艺术啊。咁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6: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采用委任、间选、直选的混合模式，当中直选议席比例预料会减少至大约20%，亦都一定会设资格审查，确保参选人符合爱国者原则。据了解，行政会议听日开会讨论有关方案，政府最快听日公布详情。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议席数目将与现届差不多，即是大约480席。若果按这个议席数目计算，20%直选即是大约90多席。若果有关方案获行会拍板通过，将是区议会首次引入间选制度，亦都是自2012年的第四届区议会之后再次恢复委任制度。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指出，区议会选举是整个地区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产生办法更加需要回复作为地区行政咨询的性质。他又说，区议会并非一定全部由选举产生才是民意的表达。法定最低工资今日起上调至每小时40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社交網頁說，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首階段的諮詢剛結束，有關委員會正在跟進，當政府收到研究報告之後，會盡快公布檢討機制未來路向。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重申，勞工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元素，施政報告提出的多項改善勞工權益措施部分已經取得進展。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社交網頁說，感謝勞工界與商界雙方有商有量，和衷共濟，令到多項措施相繼落實，加強對僱員的保障。港車北上計劃下個月1日開始接受香港私家車車主申請，並在7月1日起讓已經獲批的香港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往來香港和廣東省。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說，港人駕車北上需要留意內地法規法例，並建議港人在內地駕車，如果不熟悉道路應該盡量慢速，留意交通標誌。他說汽車會已經推出手機應用程式，包括提供內地駕駛資料，並於較早前與廣東省汽車救援中心簽署備忘錄，讓港人司機就汽車維修問題透過熱線聯絡中心求助。汽車會亦都會舉辦課程，讓有意準備北上駕駛的港人參加。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說，內地的醫療制度與香港不同，若果在內地遇上交通意外，應該盡快聯絡保險公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3至26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两元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里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的沈瑞星所讲的，又是不是真是我们对全能妈妈的期望呢？ 凑仔功夫了得的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梗了，最好有份新高粮奖的工添。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何巨业，我哋就呢一节咧，我哋又转转话题啦。咁我哋就讲一讲咧，即系关于一个叫做咧特殊需要信托嘅议题。咁其实呢个议题有咩背景咧？咁我哋睇睇啲资料咧，就咧，其实因为特殊需要信托咧，就其实呢一个即系议题咧，就讲紧有关嘅办事处咧，就喺2018年咧12月就成立嘅。咁啊系由呢一个社会福利处嘅处长咧，就系去担任呢一个特殊需要信托嘅受托人。咁其实系做啲咩事嘅咧？咁其实喺有啲家长啊，佢哋可能离世之后咧，就需要管理佢哋嘅财产啦，同埋即系佢哋嘅子女，如果系一啲即系被界定为系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咧，咁点样可以俾到一啲即系生活费佢哋啦，嚟到去即系照顾佢哋啦？咁呢啲所谓即系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咧，就例如系一啲智力有障碍啦，或者系自闭症嘅人士啦。咁所以有呢一个嘅即系特殊需要信托成立咗之后咧，咁就可以有一个每个月有个生活费咧，可以俾到呢一啲即系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嘅。 咁啊，睇翻即系啲数字啊，咁系2018年开始成立啦，咁到今年啊，咁其实讲紧即系已经推行咗五年噶啦，即系有关嘅政策。咁啊，睇翻啲数字咧，即系查询啊，就有875宗，咁啊，五年嚟申请咧就65宗，开到户口啊，咁啊14宗，咁所以有一啲即系关注团体就认为啊，五年嚟先得嗰即系。咁嘅宗數嘅申請咧，咁其實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嗰個門檻太高，因為睇翻個資料咧，要申請呢啲信託嘅即係户口咧，其實即係有一個首次嘅注資嘅費用咧，係講緊要擺即係差唔多講248,000元，即係講等於12個月嘅一個咁樣嘅即係生活開支。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數額咧，都係一個即係被批評為一個即係高嘅門檻。 嗯。哦，咁其实呢个信托基金咧，我坦白讲，我以前咧就都少听到吓，咁今次亦都有啲报道啦，亦都再勾起大家一个讨论。其实就又似乎真系唔错嘅，因为其实可能有啲小家庭啦吓，咁佢就有啲钱嘅，但系问题咧惊自己百年归老，就冇办法，自己啲子女咧亦都可能有啲唔容易照顾自己，咁有啲钱边去同佢管啊？即系惊啲钱都俾人呃埋啊！我真系睇啲戏剧啊，电视剧都有阵时讲下呢啲嘢。咁其实咧，佢系想有个信托咧，可以帮到佢发放管好呢笔钱，定期发放俾个需要佢嘅，譬如子女啊，有啲需要照顾人士，同埋咧又亦都可以似乎有增长嘅。系咪有啲嗰啲钱摆咗落去注资落去之后又可以有回报咧？咁令其可以延续长少少咧？咁其实本来呢个系好好嘅。但系就問題在於，係咪而家個需求未夠咧？定係話裏邊嗰個啲細節啊？可能係擺個頭先你講個注資24萬幾太高咧，或者擺咗落去之後，未有耐可以用啊，未有耐需要用啊。咁擺咗落可能10年20年之後先用到，咁會唔會咁早去開立咧？咁呢啲係咪我係要時間先可以推動到大家個認受性咧？ 嗯，咁其实讲翻头先，我哋提到嗰个首次嘅注资嗰个金额系248,000元啦。咁、其实佢点样计出嚟嘅咧？因为如果佢计一个12个月嘅生活开支，咁佢就计紧即系差唔多讲紧一个月系19,000元咁样啦。 系， 咁即系连埋嗰、那个，即系仲要俾一个首年嘅信托服务费。咁、就即系讲紧个年费系20,000元。 系， 咁所以计计埋埋咧，咁佢就。就248,000元啦。咁頭先你提到啦，可能對於一啲即係中產嘅家庭嚟講咧，咁呢筆數未必係好大嘅數額住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基層嘅即係家庭啊，咁其實呢個數額都有機會係一個即係唔容易負擔嘅一個首次嘅注資費用。 哦，都好明顯係啦，即係差唔多20幾、25萬，唔少嘅數啦。最緊要就係話呢筆數唔係即時用得到啊。似乎系佢摆咗落去之后，佢自己日常仲要照顾佢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咁其实佢仲要使紧钱嘅，佢用唔翻啲25萬或者24萬8嚟用。咁佢又唔知等几时。咁系呢个系我相信系一定有困难。同埋就算系有咁多流动资金摆喺度，佢有可能有资产，但系咪流动资金？我谂对一般基层家庭，呢笔流动资金似乎非常之庞大。 咁头先阿何巨业你提到话有几多家庭系会需要或者有受影响咧？咁其实如果有一啲估计吓，就讲紧即系本港咧，大概有7萬到10萬个呢啲特殊需要嘅人士嘅家长。咁所以话而家计话申请得65宗，咁所以如果对比起7到10萬呢啲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长咁嘅数目嚟计咧，咁其实个比例就真系好少嘅。 系啊，极少添。 系啦，咁所以头先头提到啦，呢一个究竟嗰个首次注资系咪一个即系门槛高系一个影响咧？咁样，所以呢个真系都系我哋等阵啊讨论嗰个焦点啦。咁所以如果听众对于呢一个即系特殊需要信托嘅议题有兴趣咧，就欢迎打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倾下嘅。咁啊，讲翻呢一个即系特殊需要信托啦。咁其实讲紧，其实佢哋早喺即系行政长官咧，其实早喺2017年嘅10月个施政报告咧，其实已经就宣布呢个政策。咁啊，政府系即系带头去成立呢一个即系特殊需要嘅信托。嚟到希望即係提供一啲可信賴咧，又可以負擔嘅信託服務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時至今日，跟住經過五年啊，其實即係除咗政府有呢個信託咧，其實即係市場上都有其他嘅即係選擇啦，可以俾啲即係有需要嘅家長啦可以選擇。咁啊，但係即係究竟啲家長又知唔知咧？咁所以都係等陣我哋可以即係去傾下嘅一啲即係角度啦。 好啊， 係啦。咁啊，另外我哋睇到啦，其實而家講緊咧，頭先你提到啦，即係話。即係做呢啲信託啊，其實佢都唔係咁簡單嘅，因為都需要一啲法律程序嘅。 咁例如嗰、那個即係即係訂立呢一個即係特殊信託嘅即係家長啦，佢要考慮到咧，即係要訂立嗰個受益人，即係佢仔女咧，嗰、那個照顧嘅計劃係點啦？咁、又要選擇一啲合適嘅照顧者啦。咁啊，仲要去擬定即係相關嗰啲遺產安排啦。咁其實呢啲即係種種嘅考慮咧，都唔係簡單啊。咁所以即係個家長要開呢啲户口，真係要諗好耐。所以頭先你提到都話啊，點解即係唔係即時開噶嘛？就算佢話啊，佢可能有呢個需要， 係唔係即時嘅需要啊？ 係啦，咁佢就要去從長計議啦。喂，究竟點樣做咧？咁同埋即係揾個合適嘅照顧者都唔容易。即係如果自己作為家長，如果即係是但一個即係。爸爸或者媽媽是第一個，即係叫走先，咁啊仲有另外一個可以去照顧啦。咁但係如果兩個都走咗啦，咁揾咩人照顧呢？咁呢個都係一個頭痛嘅問題嚟㗎。 我又可唔可以咁早去諗得到，仲有肯有人肯幫手照顧呢？仲要講緊十年廿年後嘅事。咁我諗，所以如果太遠期嘅嘢，可能係真係有啲不確定性係難嘅。同埋個具體嘅照顧計劃，可能同時間同埋嗰個受照顧者個年紀有關係嘅。 嗯， 咁系咪咁早可以容易谂到呢？我又唔知社署会唔会有啲协助啦，帮佢哋厘定一啲照顾计划呢？ 嗯，系啦，咁所以呢个都可以一阵间有啲角度可以讨论啦。咁所以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打我哋热线咧18723一去倾下嘅。咁其实讲到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即系有一啲即系家长咧接受访问就话啦，啊，觉得即系其实讲紧嗰个首次嘅注资嗰个24万几咧，即系。都是对于很多一啲基层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应急钱来的嘛。咁所以话即係其实你摆落去呢，其实你首次注资呢，有啲家长会认为喂其实佢係冇利息㗎嘛，係咪先。咁所以佢就会担心喂、哎、其实我摆落去真係冇利息，又未开始用到，咁係咪真係要咁快注资呢咁样。 为什么注资咁多呢？ 係啦，咁所以其实呢啲都係会令到啲家长可能会考虑好多啦。咁其实讲緊呢，其实嗰、那个信托嘅基金啦，咁其实即系政府点解要收一个即系管理费咧？咁因为都涉及到咧嗰个即系资金嘅管理啦，同埋行政开支嘅成本嘅。咁、但系如果即系计起上嚟咧，其实如果相比起而家即系市场上高其他私人嘅信托服务嚟讲咧，咁其实即系政府嘅收费咧，咁其实系相对系会低啲嘅。咁但系究竟嗰啲即系有需要嘅家长，其实佢理唔理解咧？咁同埋究竟即系会唔会即系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服务嘅提供咧？咁所以。即係家長可能都需要多啲資訊咧，咁佢先知道點樣去選擇啊？究竟係選用政府嘅信託服務啊，定係可以喺即係市場上高揾其他嘅信託基金，可以幫呢啲家長咧去管理佢哋嘅遺產啊，俾佢哋即係發放嗰個生活費啊，俾佢哋有需要嘅特殊嘅子女咧咁樣，所以都係好多考慮嘅。 係啊，李志堅嗱，其實頭先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當呢個係一個社會福利。咁可能咧，又系針對一啲基層家庭嘅需要嘅話咧，咁其實呢個管理費係咪其實政府都可以作為由政府出資做呢個管理費啦？即係等於一個社會福利嚟啫。啊，當然好有錢嗰班家庭係另計啦。會唔會喺都有啲嘅條件之下，咁變咗減輕呢個所謂嘅成本啊？我哋講強積金都講緊個成本太高啊嘛，唔理想。咁又從而可以覺得俾人覺得有吸引力同埋可持續性高啲咧咁樣。 嗯，系啦，咁其实讲翻呢一个即系特殊信托嘅基金咧，其实佢都讲紧咧，其实最初系搞咗好多好多年咧，先去到即系2018年咧就开始有嘅。咁因为讲紧咧，其实要讲古仔又要有排讲啦，即系讲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咁其实我哋最近可以讲到去2016年嘅时间咧，咁其实当时嘅行政长官咧就话已经计划咧系成立呢一个信托服务嘅，咁啊为一啲特殊需要嘅仔女嘅家长咧去管理佢个财产，咁啊等到呢啲即系家长如果离世之后啦，咁可以按时咧就发放一啲金额咧俾佢哋嘅仔女咧照顾佢哋长远嘅生活需要嘅，咁所以劳福局咧就喺设立咗呢个工作嘅小组啦，就喺2018年咧就成立一个专责嘅办公室，咁其实就经过咗即系好多场嘅简介会之后咧，咁其实个信托计划就开始就即系喺2018年嘅3月咧就推出。咁啊，其实讲紧个历史嘅背景咧，其实讲紧其实个即系注册社工咧，有啲已经系讲紧喺1996年咧就已经即系同一啲律师啊同埋家长咧就即系研究紧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制度咧，点样去做咧，可以帮到咧一啲有需要嘅家长。 嗯， 系啦。 其实都有唔少工作要做嘅，系啊。 咁好啦，咁我哋咧就不如请阿嘉宾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咁我哋就请嚟咧，卢郑玉珍，佢系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嘅前主席。系啦，卢太你好。 系， 卢太你好。 系啊，卢太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咧，即系你哋即系争取咁多年嗰个特殊信托、那个需要信托啦。其实即系最初点解你哋会即系有呢个谂法要做呢件事咧？ 其實咧，我哋家長會咧，即係喺2006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意識到即係家長老化問題，因為我哋本身會員咧都係比較係年長啲嘅嗰一撇嘅家長啊，咁嗰啲家長就會擔心啦，咁佢哋就擔心死咗冇人照顧仔女啦，所以就希望家長會可唔可以幫佢作為照顧仔女死咗之後，即係可以幫手照顧下佢啲仔女咧咁。咁我哋聯會其實我哋都經過幾年咧，同律師，即係我哋自己都有義務律師啊。咁啊，即係去傾咦，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家長嗰個意願，做呢啲咁嘅信託啊，咁類似嘅情況。咁但係咧，得出嘅結果係唔得，即係律師係話，除非你係成立一間信託公司，即係你家長會唔做到嘅，你家長會開一間信託公司去做一個管理。咁但係呢個牽涉嗰個法律或者嗰個行政啊，或者好多嘅範疇咧，我哋家長會嘅家長咧，其實係得即係唔能夠做得到啊。所以我哋就喺度諗啦，我哋即係坊間有好多家長會啊嘛，咁我哋就會喺度傾，咦會唔會係由政府去做？政府唔驚走佬啊嘛，起碼唔會冧咗啊嘛，即係我哋揾出邊人嚟成立，我哋都驚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向勞工局嗰邊反映。咁喺2016年嗰阵时咧，咁政府都好好啦，即系接纳我哋嘅意见，就成立咗一个特殊需要信托嘅研究小组。咁当时咧，因为我都坐紧劳福局佢个康复咨询委员会嘅，咁就都好顺理成章都入咗嗰个研究小组入边一个成员啦。咁即系代表家长有一啲嘅声音啦。咁就其实政府喺呢方面咧，其实佢哋都做得快嘅，即系2年后2018年咧就已经都可以成立一個特殊信託嘅辦事處，咁就即係喺年尾嘅時候係正式即係成立咗一個辦事處。咁當時咧都做咗好多場嘅簡介，咁我哋成員啦，因為我都係嗰個研究小組入邊，咁我哋都會係幫手去做一啲嘅簡介，話翻俾啲家長聽個計劃係點樣運行啊，點樣啊，家長點樣考慮。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信託成立咗咧，就同家長原先嘅原意係有出入嘅，因為家長我哋多數都係基層嘅家庭嘅，咁我哋只不過係可能有手頭，可能或者有幾廿萬，咁我死咗，希望有人都帶下仔去飲下茶啊，或者同佢去下旅行啊嗰啲。咁但係而家政府成立咗嗰、那個即係信託呢個計劃啦，好似正話兩位主持你哋都講咗啦，咁就要有一個首次注資。咁呢個首次注資加埋嗰個後續費咧都20几万，咁當時就係22万5千嘅，而家都多咗啦，因為家務委員會嗰個每月嗰、那個嗰、那個薪嗰、那個錢係多咗，所以計出嚟嘅數都多咗。 阿盧太啊，麻煩你可以即係個聲音對正嘅電話咧，咁因為我哋有少少聽得唔清楚啊嘛，可唔可以即係對正呢個電話？ 而家好唔好啲啊？ 好啲好啲， 系 啦好啲，系啦。阿卢太，系啦，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头先你提到啊，即系你最初咧，即系好多家长其实有个反应系，即系希望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信托嘅一个方法去帮啲仔女啦。咁其实即系就你自己或者系其他你哋啲家长啲朋友啦，咁就即系有啲咩个案，其实你当时觉得好触动，觉得喂真系要做呢件事，因为如果唔系啲仔女真系未必真系有人帮我哋照顾咁样。咁其实嗰啲个案系点样嘅咧？ 其實都係家長自己本身憂慮嘅，憂慮自己老咗冇人照顧啫。咁就你話實質有咩個案真係現身出嚟咧？當時就未有嘅。不過我哋係諗嘢就諗長遠噶嘛，唔係顧目前噶嘛，咁都會諗長遠啲。咁所以我哋都同啲家長解釋翻，就係話雖然個計劃推出嚟咧，就唔係咁合適我哋基層嗰啲家庭嘅，即係佢而家個計劃咧就相對咧係比中產嗰啲家庭咧就會好啲，因為佢哋個經濟能力高啲，佢哋要拎嗰個首次注資都可能係比較冇咁吃力啊。但如果基層嘅， 我得几廿万摆咗廿几万去，咁仲有、哦、我唔知我几时身故噶、哦，咁、我可能到我身故嘅时候，嗰几廿万都冇咗啦，咁呢个就所以变咗唔系咁合适，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多一樣選擇都 係 好嘅咁樣。 係啊，盧太啊，我頭先我都留意到咧，就係你哋從一個最基層家長嘅角度，本來就推動呢個嘅計劃，但係而家你又發覺咧，而家成立咗呢個信託基金咧，就個做法就有啲未必針對到你哋，但係都幫到社會好多人嘅。咁但係咧，如果喺你哋角度，其實你覺得個偏差咗喺邊度咧？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你哋一啲或者唔好話你哋啦，你願意嘅基層市民、基層嘅家庭，佢可以直接受到幫助，更加令到基層家庭係可以利用到呢個嘅計劃咧？點樣嘅內容先會再配合你哋嘅需要？ 嗱，基本上咧，因為佢政府成立呢個辦事處咧，始終佢都要有啲嘅人手去做嘢噶。雖然你嗰、那個。申請嘅人多，或者你真係開呢個計劃嘅人，而家都唔係好多啦。佢個社署個選數到數唔係多嘅。咁佢個行政費係一定喺度噶嘛？一間公司嘅運作啊、人手啊咩呢啲係一定嘅。所以嗰、那個佢收取嗰個行政費咧，我覺得都可以。但係咧，會唔會好似正話剛才你哋都有提及啦？會唔會喺嗰個入場費嗰度係作一啲嘅調整咧？即係。而家佢就計監護委員會嗰度每個月19,000元釐定出嚟一年嗰個生活費啊嘛，咁會唔會喺嗰度係減少咗？或者我話政府會唔會當係即係真係一個福利，係幫家長俾咗首年嗰、那個，或者你資助首年嗰、那個，咁家長嗰個壓力咪減輕咗咯？咁呢個係可以即係都吸引到家長真係會係積極啲啊去考慮。我系咪真系要做呢样嘢咧？而或者我真系有需要嘅时候，我都唔使咁踌躇啊，咁周章嗰个钱嗰个方面啦，俾晒一大半，我剩翻几多钱嚟俾个仔咧？咁样系咪？ 明白。 即系呢个考虑都好紧要。 明白。阿卢太，即系针对于系个入场费嗰个问题啦，即系佢应付能力嘅问题啦，系咪？咁其实咧，其实呢个主要嘅话咧，其实系咪要同第时会交几多钱或者系拨几多钱俾个受照顾者有关系嘅？其实呢个系嘅照顾计划系咪可以倾嘅咧？大家可以倾到，咁嗰样要咪俾少啲钱啦？每个月系咪嗰需要入场费又可以少啲咧？ 阿卢太，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你倾下，多谢吓，等等啦。 经典广播剧《轻舟激浪》，1987年作品，严慎原著。 唔通我唔可以对你好咩？我唔关心你咩？我唔可以照顾你啊？你一啲机会都唔俾我，咁对我公唔公平啊？ 蔡雅阁， 唔系我唔俾机会你，机会系你自己放弃嘅。 车心梅领衔主演，5月1日起经典重温。轻舟激浪，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頭先我哋同緊咧，盧鄭玉珍咧，係呢個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前主席咧，係傾緊咧特殊需要信託嘅問題嘅。咁係啦，阿盧太，我哋接聽翻盧太嘅電話，盧太。 系卢太， 系喺度。 系头先我哋讲到，即系话啊，其实仲究竟嗰个计划要点样做先可以帮到，即系你哋基层嘅家长咧？ 系，其实呢个计划由而家都已经弹性咗噶啦，因为当初设立嗰阵时咧，就系话系每即系俾咗一年嗰个首期嗰个之后，或者第日启动咗 个父母辛苦咗之后启动呢个计划之后咧，一年后咧都系以家务委员会嗰个每月嗰个款项嗰个拨款嘅。咁但系我哋家长反映就话，我哋有啲仔女系住紧院舍噶嘛，咁根本就唔需要一个月用萬几蚊咁多。 系 咁呢个就变咗而家咧，佢社署都有走散啦，就系话除咗头一年一定要计家务委员会嗰19000蚊嚟计个生活费之后，一年之后就可以着就翻嗰个智障人士佢本身需要每个月你同社署倾。第日怎样安排照顾他的、程度啦、啊、个质素、啊嗯、而去定那个钱啦、啊、这个就大胜很多啦、 嗯、 但 是家长始终是第一笔钱你一定要 预备到有这笔钱先咯、 嗯嗯、我都很好奇我都想了解为什么 最后都是坚持是第一年都是要用那一万万九蚊作为个标准呢为什么第一年都不可以减少 呢是会担心呢是什么呢是遺產嗰方面的處理嘅，即係佢驚有時有啲嘅遺產，一間有啲乜嘢嘅事情嘅時候，你嗰個遺產要辦理好耐先至攞到個遺產嘅時候，咁變咗你個人一走咗，咁你個仔女就冇人照顧嘅時候，咁點算咧？所以就要預留一年嘅錢喺度，咁社署會相信一年都比較容易啲，你一定可以處理到你嗰個遺產嗰個辦理嗰個成繼啦咁樣，所以佢哋就都好考慮就話都需要第一年都真係要預留一定一年嗰個生活費，變咗個智障子女父母過咗身之後，佢起碼一年內佢唔使擔心，一定有人照顧咁樣咯。 明白明白，咁問題就係話幾時擺錢落去啦？是不是譬如你有家长我想今天已经成立这个参与这个基金这个信托基金但是问题就未需要用的。咁中间你可以说最你真的需要之前那段很短时间才加入但是有时想你安心早点加入但是咪有没有听过话可以比少点入场费呢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呢 有，即系你申请你成立咗呢一个信托计划咧，你就要交噶啦。 嗯， 你就要交咗呢个一年嘅钱同埋嗰个一年头一年嗰个行政费啦。呢、這个交咗，咁之后就唔使交住，唔使交钱噶啦、 嗯。 直至到启动，何视为启动咧？就系、是、个父母离世啦。 嗯， 要启动呢个计划啦。咁嗰阵时先至会开始再计嗰个行政费。 嗯， 咁先至咁个，因为你之前交咗一年嗰个钱啊嘛。咁嗰一年嘅錢咪逐個月社署署長就會撥錢俾你有一個照顧人㗎嘛，因為家長要搵一個人做照顧人，佢攞呢嚿錢嚟去幫佢手去照顧呢個照顧朋友㗎嘛。咁社署就每個月會撥錢俾呢個照顧人去為呢個照顧人士提供佢一啲嘅服務囉。 系咁啊，多谢阿卢太嘅电话吓，咁啊，多谢卢太，系啦，咁啊，卢太咧就系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嘅前主席，咁啊何国业，咁啊听到即系阿卢太咁讲啦，咁其实话即系如果即系嗰个即系除咗个首次嗰个注资费啦，咁啊其实跟住佢哋可以真系按翻自己嘅实际需要，可以同翻嗰个社署倾翻究竟究竟个仔女究竟每个月需要几多少钱先够使咧，咁样都系一个方法系咪咧？ 其实佢真系有个弹性嘅，我都听到话往后即系按实质需要都先要拨嗰个金额，咁都可能唔使个个月要万九，你可能用耐啲啦，你整体笔钱。咁我呢个似乎弹性咗，不过另一个角度我又未必好了解个具体，不过听落就似乎其实就嗰、那个定个计划方案啦，用几多钱啦，甚至乎注资嘅时间啦，其实咪仲有啲弹性，等唔使咁早摆咗呢笔钱，但系好似冇乜得益，冇乜利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何巨业，头先我哋都系新闻前，我哋就倾紧呢一个话题咧，就系特殊 呢一個需要信託啦。咁啊，呢一個話題係講緊，其實即係頭先啊，我哋同阿盧太傾嗰陣咧，咁佢都係講到啦，即係廿年前啊，因為即係佢哋家長會就開始有個關注啦，就擔心啊，如果即係有啲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長，如果啊佢哋即係離世啦，咁佢哋啲仔女跟住啲生活點樣照顧咧？咁所以開始同律師傾下，究竟啊會唔會有啲即係信託啊，或者信託基金啊，可以去做到一啲即係俾到仔女即係生活費嘅一啲安排啦。咁所以再後屘佢哋就會同即係勞福局去傾啦，即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即係希望啊，如果政府可以幫手去介入嘅，去幫手嘅，因為佢哋就信任政府，應該就唔會走佬。 咁、應該唔會走佬，係啦，穩陣嘅。 係啦，咁可以幫佢哋成立一個即係特殊信託嘅需要嘅信託啦。咁可以咁，我哋可以有一個即係生活費俾到自己嘅仔女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講到係2018年就成立嗰個辦事處，去到而家我哋講緊即係五年啦。咁而家即係嗰個話題咧，最重要嗰個即係爭議點咧，就係嗰個入場嘅門檻啦。因為如果要申請呢一種即係特殊需要嘅信託咧，其實啲家長係需要俾一個首次嘅注資嘅費用嘅。咁嗰個費用就如果等於係相等於即係12个月嘅一個即係生活費啦。咁連埋嗰個即係管理嘅即係首年信託嘅服務費，咁講緊係248,000元。 嗱呢筆數咧，坦白講，我啊覺得唔少嘅。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喺呢度家庭嘅，我亦都擔即係理解到嘅。如果佢哋兩夫婦過身，但係佢亦都冇第二個仔女，佢得一個仔女，個仔女你真係好難，你唔安心嘅，啲錢唔知道交俾邊個，所以擺落信託基金係好嘅。但係咧，你一二三，可能我預計我仲係未曾好老，咁我諗住加入呢個基金，但可能擺15年先用嘅。佢又覺得即係硬係就即係覺得係好似又唔安樂啦。咁同埋好多基層家庭唔係咁多流動資金嘅話咧，其實我哋係講我諗緊，我頭先經常提出就係話加入嗰個筆費用咧唔好咁多，少啲，可唔可以按階段，可能隔兩年加啲加啲加啲，佢好似供款先算啦，即係供第一年嗰啲嘅基本嘅開始，咁你就慢慢可以即係你家長都唔知自己幾時會百年歸老噶嘛，係啊，咁我按階段供啲啦，咁差唔多一段時間都供到啦，咁我冇咁大壓力喎。個心又都安樂啲喎，咁會唔會呢度都係可以推動到更加多家長參與呢？咁 咁啊，據估計啊，咁啊，全香港有7-10万個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長咧，係可能有呢個需要噶。 係 咁啊，咁啊，我哋知道咧，其實即係所以有一啲家長啊，如果係對呢個話題想發表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至於我哋即係除咗盧太咧，其實都喺個即係爭取呢一個即係特殊需要信託嘅過程咧，仲有一啲即係社工啊都有參與嘅。咁我哋先接聽一啲即係嘉賓嘅電話嚇。咁我哋請嚟阿李美賢，咁佢係資深社工嘅李小姐，你好。 你好， 系李美贤，你好， 系啊，所以可唔可以同我哋讲 得噶啦？系 啦，系 Anna， 系 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话咧，呢一个即系议题咧，即系特殊需要嘅信托啦。咁其实即系你哋当年争取，其实系即系点解会咁样争取呢一个咁嘅计划嘅？ 哦，正如头先主持人讲啦，就系因为家长佢哋都会睇到自己入嚟咩东西，都好想一礼物留俾自己个细路仔。 李小姐，个电话可能有少少状况，可唔可以即系揾一个地方企定定，咁可以再同 企定咗，好稳。咁我谂个情况就系家长都好想立呢啲嘅，即系 李小姐都系唔得啊，个电话。个电话都系唔得，会唔会真系再揾一个稳定啲位置？系啊，系啊， 系即系而家听唔听到？ 而家好啲，而家好啲，你继续试下， 好好。即系我谂家长佢嘅想法就系好想留低一啲钱， 李小姐啊，个电话都系有啲状况，咁不如咧，我哋再揾技术人员同你试一试先，咁我哋转头再同你倾。咁啊，阿何国业，咁其实讲翻咧，即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呢一个话题咧，点解都有一定嘅即系讨论嘅价值咧？因为讲紧估计，即系香港都有7-10万个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长。咁啊，真系如果即系好，如果真系有家长离世 啊，咁究竟剩翻啲財產或者錢啊，咁點樣處理咧？同埋啊，佢啲細蚊仔如果係有一個特殊需要，例如可能係有智障，或者係有一個自閉症嘅時間，咁佢點算咧？即係因為佢哋會被界定係一個精神上冇行為能力噶嘛。咁頭先阿盧太提到話啊，有啲家長啊呢一類嘅特殊需要嘅仔女可能係住喺院舍嘅，咁佢都要生活費㗎， 冇錯啊。 咁即係住院舍，院舍都會收費噶嘛。咁所以究竟啊點算好咧？咁樣 係，如果你冇咗呢個信託基金咧。咁就即時啲院舍會唔會擔心冇人俾錢？咁連照顧唔到呢個受照顧者，所以有呢個信託基金其實係長期係解決嚟緊好多社會福利嘅問題添嘅，令到係啲錢係可以儲定喺度用啊嘛。 係啦，咁我哋再接聽翻阿李美賢嘅電話，阿李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而家好 冇啲？好啲啦，咁可唔可以繼續講翻頭先我哋傾緊？其實啊，當初點解即係會有呢一個即係計劃，即係有呢個行動咧，去推動呢個計劃咁樣？ 第一個即係家長有啲資本，佢哋好想做一個長遠啲嘅。第二個係家長有資金以上嘅想法，亦都可以將呢份而有一個嘅。政府或者一個嘅 李小姐，個電話仲係有啲信號嘅障礙，其實可唔可以再移一移個位置？可能係 咪？係，而家好冇。而家 好嘅，不過一講咧就可能有狀況。嗱，我哋再試一試。咁即係你講到話，其實可唔可以有啲例子講下你啲家長係當時係啲咩情況？ 嗱，譬如家長佢好想一筆錢，譬如我可能唔係好多嘅，即係有個舊樓房屋， 都系唔得啊，李小姐，唔好意思。咁我哋揾技术人员再同你处理一下个电话信号啊，多谢你先，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即系头先继续啊，何记波，你又再倾下呢个话题啦。因为讲紧如果你话啊，啲细蚊仔真系佢有一个特殊需要，咁例如佢有自闭啊，或者佢有智障啊，例如唐氏综合症啊，咁其实佢被界定喺精神上嗰个无能力。即係一個無行為能力嘅人士咧，咁其實佢哋真係需要特別照顧噶嘛。咁所以頭先我哋提到話啊，如果有呢個咁嘅信託基金啦，咁就起碼生活費上就有一個幫補到嘅保障啦。咁但頭先我哋喺咪後，我哋有傾過咧，其實話啊，其實因為呢啲特殊需要嘅細蚊仔咧，其實佢哋即係你揾咩人照顧佢，跟住都係一件事嚟噶嘛。 係啊係啊，你有錢都冇用嘅。你因為嗰個照顧人咧都需要由指定噶嘛咁啊，所以問題就係、是、其實啲家長容唔容易一早開始指定到穩定人去照顧嗰個受照顧者咧？其實而家有冇呢個協助嘅咧？ 呢、這個睇下陣啦，我有冇機會傾到啦。咁、我哋又再接通翻阿李美賢嘅，係啦，李美賢。 Hello，Hello， 而家聽唔聽到？ 我哋聽到嘅，咁我哋希望呢次個電話信號好啲啦。咁啊， 好多謝你。 係啦，咁其實話頭先提到咧，即係有啲家長有需要啦。咁我哋可以跳快少少啦。咁其實即係當初咁你哋去推動嘅時間，遇到啲咩困難呢？ 我諗家長有唔同嘅需要啦。啱你講到就係有啲住喺院舍嘅智障嘅成人，其實反而住喺院舍智障成人咧，佢可以通過作為一個獨立嘅成人，透過綜援去幫助佢住宿舍。但係大部分嘅智障人士咧，其實佢都係住喺社區。咁所以住喺社區咧，就已經一般嚟講咧，就唔會有一個機構或者有啲社工會跟住佢。所以其實我哋嘅構思咧，就係用緊，譬如有冇啲機構佢可以支援到喺住喺社區嘅個別嘅智障人士，而佢可以透過一啲嘅收費去處理呢一件事。咁而嗰個收費就涉及到我哋話長遠嗰筆錢留低咗之後，其實邊一個去監管呢筆錢，同埋呢筆錢真係落到去機構照顧到呢個智障人士咧？其實呢個就係個過程，我哋都討論就係究竟有冇一個特殊需要嘅信託，讓到我哋可以用一筆錢喺個父母或者照顧者身故之後，可以透過個監管買到某一些服務去照顧到個智障人士。其實個過程係咁嘅。 哦，即重点是要一个服务提供的机构去落返去社区照顾嗰个受照顾者。 係啦，亦都咁讲，就除咗系机构提供一个譬如一啲日间训练服务啊，或者嗰个智障朋友本身系喺社区做緊嘢嘛，返工。有冇一啲机构可以支援到佢日常嘅生活呢？其实当佢独居或者当佢可能同三两个人一起群居嘅时候，其实可唔可以有啲支援呢？呢一类嘅支援都系需要即系有机构支援咯，其实。 所以机构嘅支援就需要有一个收费啦，好明显需要有。收費啦，咁靠呢個信託基金咧，就一路俾錢啦，監督住呢個收費呢個付款嘅同埋呢個服務嘅質素啦。其實係咪有整體咁嘅概念喺度咧？ 服務質素同埋服務嘅提供啦，再加上就如果佢真係唔需要呢個服務，有冇一啲嘅社區嘅支援可以提供到係我哋叫定時有一啲嘅社工人員或者一啲其他嘅支援人員可以幫助呢一個嘅智障朋友喺社區生活咧咁樣。咁呢個就涉及到監管到唔到，個監管到服務到唔到位，同埋嗰啲錢係咪真係落到去個智障朋友身上面？譬如我哋有家長佢話：我其實我唔需要佢個個月要使錢嘅，可能我就係想佢住院社之後，佢每個月可以每年可以新年買件新衫，或者係佢過年可以帶人帶佢出去一個短嘅旅行，其實嗰筆錢可能又涉及到一個小額嘅錢嘅啫。咁所以每一個人嘅需要都唔同，所以就係設計上面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叫照顧計劃嘅出現啦。就係而家特殊信託裏邊講照顧計劃裏邊嘅嗰個方向，其實有啲咩內容，涉及到幾多錢，就要開始擺一筆錢喺度啦，咁樣。 哦，明白。 咁 Anna 頭先你提到話咧，嗰、那個即係支援嘅服務咧，其實我見你哋即係有提出一個叫做建立一個支援圈咧。咁其實即係呢個支援圈同埋所謂有個個案經理，其實呢一個概念是怎样去做呢？ 是相当之多年前的提出，还有一直以来都提出这一样东西。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如果我本身不是一个在院舍生活的智障人士，其实我在社区生活一般不会有一个社工跟着你的，或者所谓叫做不会有一个个案经理这个身份的人跟着你。所以如果在个社区里面我有一些需要，我可不可以设计到这些岗位，而呢一個個案經理咧，就係本住佢一個社區裏邊，佢有呢啲智障群體或者有一啲嘅個人需要，佢哋就去定期去探訪啊，定期去見面啊，令到佢可以保持住一個同一啲支援圈嘅關係咯。其實亦都咁講，就係、是、嗰智障人士可能個表達唔係咁強烈嘅，但係可以透過一啲討論、傾談、引導，其實可以將佢自己未來生活意願講出嚟嘅。咁就需要呢一啲嘅即係個案經理去協助咯。同埋呢個個案經理有啲協助佢係管理佢日常生活，譬如話有啲特殊需要啊，或者佢有啲長遠嘅計劃啊，都係一個個案經理可以幫助佢管理嘅一個角色咯。其實， 咁 Anna， 而家你哋呢個建議，其實而家即係政府方面會唔會考慮定點咧？ 政府嘅角度咧，就係其實喺而家嘅家庭服務中心或者係而家嘅地區支援中心咧，都有呢一類所謂叫個案經理嘅角色嘅。但係咧，其實就係、是、你嗰啲而家嘅角色，佢唔會主動地去揾一啲智障朋友，而係一啲有事有需要或者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才会找这些社工。咁同我哋话一个所谓叫从小开始建立嗰个概念咧就唔同啦。一个智障朋友嘅出生，其实如果佢由细到大都有一个个案经理管，我哋叫做跟住佢咧。所以外国有一啲例子嘅，就系、是、啲小社区里边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出世之后咧，就有一个社工去跟住呢个家庭。咁呢个家庭嘅成长或者呢个智障人士嘅成长，其实就呢个个案社工咧就会跟住啦。其实系咁，香港嘅情况就系、是。有頭痛先揾醫生嗰種情況，咁就同我哋概念有少少唔同咯。 冇錯，香港係暫時都係被動啲嘅感覺。我想問一句啊，李美賢啊，嗱，其實頭先我聽到咧，其實有啲有啲人士受照顧者咧，其實佢都可能仲有啲基本嘅工作能力㗎，會唔會㗎？ 一定 噶嘛， 一定，因為其實就超過七成半嘅智障朋友咧，其實我哋講嘅有公開就業能力嘅咧，其實佢都係社區生活噶。 OK， 所以佢自己都有收入，所以其實咧要嗰、那個信託基金裏邊撥啲錢咧，未必係要完全係支持佢所有嘅生活開支嘅，佢保障佢一啲有一部分肯定嘅。唔會缺咗咁解嘅啫，係嘛？ 冇錯冇錯，譬如咁講，有啲家長佢頭先我提過頭嘅故仔，佢住唐樓，其實佢擔心唔係佢生活唔到，佢維修冇錢。你而家佢唐樓都要大翻身啊，嗰樣嘢，佢就想留咗嗰個幾十萬或者30萬留住，俾佢第時都可以安心啲，有啲維修啊。其實係，咁、 哦、 但係佢而家工作可能都係講緊最低工資，都使完都冇咗啦。其實係佢邊會做儲到錢咧？類似呢啲嘅心意咧，家長好想留低咯。咁當然有唔同家長有唔同嘅需要，咁其中一個係頭先嗰個例子啫，其實係。 咁一個問題嘅啫，咁其實咧，而家第一個首期注資要去到24萬多啦。其實喺你嘅角度，咁係咪有必要要咁大？所有個案都要咁大咧？ 相當貴啦！第一個感覺就係、是，一般嘅平民，我哋叫平民百姓家攞20多萬出嚟，其實根本都係困難啦。咁所以當初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是、用公款形式，起步嘅時候，譬如我哋因為當時係透過香港大學同我哋做咗一個小型嘅即係研究咧，其實都當時係提議就係用5000元登記費，然後跟住咧會定期注資喺呢一個信託基金嘅裏邊。咁跟住用公款模式，就好似我哋好草根啊！我哋嘅概念就係用緊強積金、公積金呢啲概念，就可以定期公款，又做唔做到咧？咁 政府當時拒絕咗我哋嘅，即係佢哋個可能性研究小組咧，其實傾過咧就佢就唔同意呢一個公款計劃嘅，就覺得要即係一筆過注資就減輕個行政費，咁呢個就係經濟考慮嘅狀況啦。但係事實上亦都配合唔到家長需要咯。 嗯，明白。咁 Anna 头先你提到话咧，即系嗱，就算话真系搞一啲支援圈服务或者个案经理啊，其实人手边度嚟咧？因为嗱，如果政府佢话啊，而家现行嘅机制，其实社区上都有呢啲咁嘅角色啦。咁你哋去边度揾呢啲个案经理去帮手？因为未必系社工嚟噶嘛，系咪？ 有部分应该喺外国嘅例子咧，唔一定个个都系社工嘅。咁佢哋可能透過一啲地區嘅組織團，就甚至乎教會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可能可以做到個案經理角色嘅一啲人群嚟嘅。但係喺香港咧，就比較注重咧係社工，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就係啲機構會唔會可以提供到呢啲個案經理嘅服務咁樣咯。咁都係聘請社工去處理呢個問題嘅。 嗯，咁同埋頭先你提到咧，有啲家長其實佢真正嘅需要，例如話好似哦，原來住唐樓嘅，咁呢啲有特殊即係需要嘅仔女嗰啲家長啊，希望啲錢就可以用嚟啊幫手睇下啲維修費啊，咁等個仔女住喺嗰度，咁起碼都有個安居啊咁樣。 係 啦，咁除咗呢啲個案之外咧，仲有其他啲咩嘅故仔？其實你哋發現其實係有啲好特殊嘅需要，其實真係要因應每個個案去幫助去睇嘅咧。 咁事實上有啲嘅唔係講緊唐樓嘅問題啦，譬如嗰個嘅智障朋友嗰沓樓根本唔屬於佢嘅，佢仲點樣可以享受到喺個業主過咗身之後佢仲喺度住呢？嗱，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具體嘅問題，因為個業主過咗身，咁呢個智障人士佢喺香港亦都唔能夠代表到佢自己，唔能夠代表到自己簽名去管理呢個財產喎。咁所以最進一步就係、是、再我哋當時再研究就係嗰啲所謂叫受產業受託監管人呢一啲角色。其实冇办法系嗰个智障人士自己处理到嘅，咁咪需要机构需要个案经理去管理呢啲或者带领佢处理呢个问题咯。咁无论产业啦，或者系啲大笔嘅金钱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家长佢有啲遗产嘅，佢能唔能够可以透过呢个智障朋友喺而家个法例机制底下，佢唔能够自己签名嘅，佢点样承受呢个遗产呢？其实呢一类嘅财务管理嘅东西咧，其实都系一啲特别嘅个案而家面对紧嘅咯。 明白，咁但系呢个暂时就唔系呢个信托基金里面可以处理到嘅事咯。 呢个信托基金而家管理唔到，但系其实当嗰笔遗产要接管嘅时候，点样倒落去呢一个嘅信托基金咧，就系、是、真系需要人去支援啦。其实系，因为佢都系透过嗰个照顾者佢过咗身之后，有一笔嘅钱碌落去嗰个嘅信托基金里面嘛。其实系，好啦，呢啲系其中一啲例子，我哋要谂啦。另外啲例子真系纯粹系照顾问题啦。譬如佢真系头先你话斋就系、是、早前你哋讲紧嘅住喺院舍嘅、其实住喺院舍里边系咪就系只系透过综援可以去管理到佢哋嘅生活咧？佢需唔需要一啲老家長話齋，就係佢可唔可以係一年去一次旅行嗰啲，或者係佢啲特別嘅醫療需要，譬如佢唔住公立醫院，佢可唔可以有一筆錢係預咗佢係住私家醫院嘅咧？咁呢就係家長嘅心意，想佢有啲更加優質嘅生活，係咪做唔到咧？如果我哋有錢落咗喺呢個特殊需要信託裏邊，指定管理係一筆醫療費用嚟嘅，可唔可以用到呢一筆錢，等佢一個好啲、優質啲嘅醫療服務咧？咁樣，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啲例子咯。 嗯，好，咁啊，多谢阿李美贤你嘅电话，咁啊，多 谢 李美贤， 多谢你， 好好，保持联络， 咁我哋 拜拜，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细个嘅时候，你会听佢写嘅歌， 有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 入到社会又系听佢写嘅歌， 命途满是特色， 人大咗都系听佢写嘅歌， 难为正邪定分家。 星期一至五晚8-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郑国江，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時間。咁頭先我哋又傾咗嗰個特殊需要信託啦。咁啊，我哋翻嚟呢一節咧，又轉個話題啦。咁就其實就講緊咧。 系咪倾啲开心嘢咧？ 系开心嘢啦，系啦。何巨业咁啊，其实过去嗰两日啦，即系29号咧就即系睇戏又平啦。 系啊。 咁啊，30号嗰日咧就因为我哋讲紧，即系因为我哋开心香港活动啊。 嗯。 咁就有即系美食嘅，即系好多嘅市集啦，咁样。 系。 咁你星期六有冇去睇戏咧？你？ 我冇啊，因为啲朋友话一早要去抢飞，系好难抢咁样。 我就抢到我太太又帮我抢到一个飞咁样，咁所以我就做一场系啦。咁啊都坐得好后嘅，坐到差唔多最后一行啦。咁我有啲朋友就系一日就睇两场嘅，佢系抢到两场飞咁样。 我听闻讲有啲人一日睇三场添。 系啦，所以 好捧场，大家都 好犀利。咁所以如果睇翻啲数字，真系犀利嘅。咁因为讲紧都成，即系话嗰个即系入场嘅人次咧，即系睇戏咧，星期六都讲紧22万，即系2000人次咁样，咁啊都好厉害啊。 嗯，好开心啊！ 除咗睇戏，咁啊就美食啦，咁样咁啊，所以开心香港其实个活动咧就一连两日咧，即系讲紧系礼拜六日咧都有个美食市集嘅。 嗯， 咁啊喺湾仔嘅会展嗰度举行嘅。咁你有冇去过咧？嗰、那個美食市集 冇啦，嗰、那個因為都聽聞講都係好擠迫， 係啦、 啊。我等佢落去沙田啊，有機會希望去沙田食。 係啦，咁啊睇翻即係嗰個即係我哋政府嘅開心香港嘅活動咧。咁其實如果去到美食即係市集咧，咁啊第一個美食市集就係喺灣仔啦，即係會展就過去即係星期六日舉行啦。咁嚟緊就應該去到嗰個五月六號同七號咧，就喺沙田。 係啊， 跟住就六月三號同六月四號咧，就喺觀塘咧就。就有另一個嘅即係美食嘅市集嘅，係啦，咁所以市民就可以去，即係呢啲時間就可以去啊，即係享受我哋啲開心氣氛啦。咁政府希望都係搞呢啲活動咧，都希望帶動嗰個氣氛，咁從而可以刺激到個消費同埋經濟嘅。 其實都幾好㗎，你食咧落翻區度食咧，即係十八區區區都有啊，更加開心添。 係啦，咁我哋咁啊，聽眾如果對於即係我哋開心香港活動啊有意見，可以打嚟我哋熱線18-7231。我哋先接聽咧，即係嘉賓電話。我哋請嚟啊譚雪兒，咁佢係其中一個即係美食市集嘅參展商。咁啊，阿譚雪兒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谭雪你好。 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参加嗰、那个即系美食市集咧？即系其实嗰个状况系点样嘅情况系？即系嗰两日。 嗰两日都比我预期都好多人嘅，系啦，因为政府嗰个宣传都好足够啦，今次，所以我哋今次嗰个活动嗰个成效都比较好嘅。 嗯，咁但系有啲即系意见就话觉得啊，好似个通知嗰个时间好仓促，咁可能我准备唔系咁够时间。咁啊，对于你公司嘅嗰个准备时间如何咧？ 我哋都尚算 OK 嘅，因为其实我哋通知我哋都算足够啦，因为佢都预早咗通知我哋嘅。 嗯，咁你哋即系嗱，我见咧就系话，其实今次做嗰个美食市集啦，其实好似你哋作为参展商咧，喺嗰、那个即系产品嗰、那个即系定价上高啊，应该系唔使交场租啦，系嘛？ 系唔使交场租嘅。 咁啊，而家定价嗰个方面咧，即系都有你哋嗰、那个即系自主权啦。咁其实你哋本身有啲咩优惠去俾啲即系市民去即系去开心享受咧？ 嗱，因为其实我哋个定价都比我哋平时比较低嘅，系啦，因为我哋都希望市民可以用到消费券啦，因为啱啱出咗消费券，系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用到比我哋平时低嘅价钱去买到大家开心嘅。 嗯，我想问阿谭淑仪啊，其实咧，你以前你哋公司有冇参加呢个美食节啊嗰类嘅？因为以前都好多 嘅。之前都有嘅，咁之前有民政搞个黄大仙市集啦，有深水埗嘅市集嘉年华，咁我哋两次我哋都有参加嘅。 哦，唔系，我即系咧比较下，因为我知啊会展以往都有啲大型嘅美食节啦，红酒节啊嗰类啦。咁其实你相对于嗰类咧，其实你哋觉得今次呢个美食嘅开心啦，咁啊个吸引力如何咧？系咪对你哋参展商嚟讲吸引力亦都更大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即係一嚟，因為政府個宣傳好足夠啦，係啦，咁二嚟，因為佢免場租，咁對我哋參展嚟講咧，咁我哋嗰、那個係啦，對我哋嚟講都會比較大啲嘅個成效啊，或者所有嘢都 好。阿譚美儀啊，咁咧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陣先，因為咧我哋有節新聞，咁啊新聞之後翻嚟咧，我哋再契大家傾傾嗰個開心香港呢個美食市集嘅活動咧，可以點樣幫到即係個零售同刺激消費啦。咁我哋就先聽一節新聞先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港车北上计划下个月一号开始接受香港私家车车主申请，并且喺7月1日起，俾已经获批嘅香港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往来香港同广东省。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话。港人揸車北上需要留意內地法例法規，並且建議港人在內地揸車，如果不熟悉道路，應該盡量慢速，留意交通標誌。他說汽車會已經推出手機應用程式，包括 提供內地駕駛資料，並且在較早之前與廣東省汽車救援中心簽署備忘錄，俾港人司機就汽車維修問題透過熱線聯絡中心求助。汽車會亦都會舉辦課程，俾有意準備北上駕駛的港人參加。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說，內地的醫療制度與香港不同，如果在內地遇到交通意外，應該盡快聯絡保險公司。法定最低工資今日起上調至到每小時40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社交網頁表示，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首階段諮詢剛剛結束，有關委員會正跟進，當政府收到研究報告之後，會盡快公布檢討機制未來的路向。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重申，勞工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元素，施政報告提出的多項改善勞工權益的措施部分已經取得進展。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社交網站說，感謝勞工界和商界雙方有商有量，和衷共濟，令到多項措施相繼落實，加強對僱員的保障。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何少忠說，雖然近期的市面氣氛較好，生意額有提高，但是與疫情之前的黃金週相比，估計生意額仍然相差兩至三成。他說，內地旅客疫情期間主要網上購物，需要時間重新再吸引他們親身到港購物。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近日內地旅客到食肆不再集中在傳統的旅遊區，他們會根據網上推介去到較為地道的食肆，例如到茶餐廳品嚐港式奶茶，認為可以給旅客發掘香港的另一面。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劉克斌說，對比疫情之前的生意額仍然相差大約三成，提到長假期較多一家大小旅遊未必着重在購物方面。海洋公園說，從漁護署接收在八鄉蓮花地被發現的鱷魚，獸醫初步檢查之後說，這條鱷魚是雌性，身長大約 1.9 米，體重大約35公斤，估計是4歲左右的暹羅鱷，但是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以確認品種。園方說，鱷魚表現活躍，將會暫居於園內的隔離設施。獸醫及動物團隊擁有照顧鱷魚的豐富經驗，會提供適切照料，並且呼籲市民為自身和他人安全及動物福祉起見，切勿非法購買或者是飼養鱷魚等受保護的物種。另外，園方說，由2000年至今經公園照料之後康復得以重返海洋的海龜有超過70隻，仍然在園內療養的海龜現在有3隻。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3至26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夜晚自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咧開心香港活動啊，何巨業。咁啊，睇翻其實話過去嗰兩日啦，咁我哋有呢一個戲院日啦，咁啊星期六就睇戲就30蚊。咁跟住過去禮拜六日咧，亦都有呢一個即係美食市集嘅呢個灣仔會展。咁其實就講緊個戲院日咧都有成22萬人次以上咧入場啦。咁跟住美食嗰個市集咧都有40000多人咧人次入場嘅。咁啊，所以其實話。如果聽眾啊有喺即係戲院入睇過戲啊，跟住喺美食市集又幫襯過啊，咁啊可以歡迎打電話18723同我哋傾下噶。咁我哋繼續接聽翻咧，即係嘉賓電話啦。阿譚雪兒咁係美食市集嘅參展商之一。阿譚小姐你好， 係 ，hello 你好。 咁我哋可以繼續傾下。其實話咧頭先講到咧，即係我哋話即係你參展啦，就係覺得個宣傳都即係足夠啦。咁其實嚟緊咧，我想知下啦。咁啊，沙田嘅嗰個美食節咧，就應該嗰個美食市集就嚟緊呢個禮拜六日就舉行啦。你有冇繼續參加？ 我哋都有繼續參加嘅。 係啦，咁你繼續參加，其實嗰、那個即係有咩準備同埋咩期望啊？ 我哋期望都希望好似即係會展咁樣啦，有咁多人次啦，同埋我哋都希望我哋都會繼續將我哋嘅價錢再會較低啲啦，咁可以再吸引多啲市民去買我哋嘅產品嘅。 嗯，你覺得咧，阿譚小姐，其實咧，你覺得呢類嘅美食市集啦，其實我諗就短期啊，譬如得兩日啦，喺你個嚟講咧，兩日會唔會令到你啲即係功夫好似多咗，但係咧就好似少咗時間去回本喎？咁我都聽聞講有啲嘅説法就話做耐啲會唔會好啲啊？咁你又點睇咧？ 對我哋嚟講，即係做耐啲當然好啲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多啲時間，可以繼續參加多啲啲展覽。係啦，但係準備其實我哋都準備時間其實同即係兩日或者四日，其實我哋都係做翻同樣嘅嘢嘅。係啦，咁就係啦，咁但係我哋都 OK 嘅，即係對我哋嚟講。 但係事實上有都即係好好奇啦。嗱，譬如就禮拜六日做咁，當然容易吸引啲人嚟買嘢食啦，啊嚟逛下街啦。咁如果你做多幾日，其實都可能係禮拜六日或者一二，咁一二嗰啲日子照計係少咗好多生意。其實係咪即係有咁有價值嘅咧？定係話集中做不過唔同地方就係做兩日咁樣，只不過咧就可能搬下啲檔口啦。咁會唔會咁樣令到就更加有吸引力咧？更加你哋嚟講更加有效益咧？ 對我哋嚟講，即係可能九人十八區啊，或者係每一個地區都做兩日星期六日，咁我覺得成效會大啲嘅，係啦，即係起碼唔係淨係局限喺可能係而家喺三區啦，即係灣仔跟住沙田同埋觀塘，即係可能我哋走多地區，咁可以俾唔同區嘅市民，咁佢哋都可以參加到咯。 明白。 系啊，咁如果听众有意见咧，即系例如话有睇过30蚊戏飞嘅戏啊，或者有帮衬过美食市集咧，可以欢迎打电话嚟18723倾下。咁啊，阿谭雪儿啊，咁其实咧，即系头先讲到咧，如果你话喂各个礼拜六日或者隔个礼拜咁样去举行呢啲市集咧，其实你哋本身都系需要有额外人手嘅，系咪啊？使唔使安排？ 都需要。 系咯，咁呢方面其实对你哋嗰个成本点啊？因为本身你都有本业，即系有本来间铺头你要照顾噶嘛，即系要打理生意噶嘛。咁如果你又派啲人手去做市集，咁对你哋本身个经营，其实喺呢啲即系如果假期嚟讲，其实都有机会系旺嘅日子嚟噶嘛。咁你点样去平衡咧？你哋？ 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個成本可能真係會大啲嘅，因為始終星期六日啦。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如果我哋當呢個成本係做一個宣傳、做一個廣告，咁對我哋嚟講喺我哋角度，其實佢都係值得嘅。 哦，咁樣起碼即係廣告費都賺得翻啦，起碼就明白。咁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咧，你哋就參展商嘅係好啦，幫手啦嚇，令到香港開心啲添啦。你哋做咗少少生意啦，咁啊，因為原則上我估你都賺到啲錢嘅。咁啊，係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變咗呢個嘅活動，到一個恆常嗱，而家係一個好特殊啊，想推動香港開心啲啫。變咗一個，如果係一個政府有一個計劃，可唔可以變成一個恆常嘅一啲咁嘅市集嘅模式？令到大家更加有照顧到當地居民，你哋有多啲做生意嘅機會。咁會唔會呢個係一個可行嘅諗法咧？ 我覺得係可行嘅。 但系咁样又会唔会有有时系咁讲嘅？有啲喺当区做紧生意嗰啲，我平时礼拜六日咧靠啲人嚟帮衬我嘅。但系如果经常有啲咁嘅活动咧，啲客就走咗去第度咯。咁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竞争，你我谂你做啲生意做得好耐啦。其实你觉得系唔系一个负面竞争，定系话唔系，仲吸引更多人去个区去购物去食嘢咁样咧？ 因為其實如果喺翻當區去做一啲市集咧，其實吸引咗批人過嚟嘅，係啦，所以即使可能係星期六嘅，佢本身可能當區已經有一批人流，但係其實佢更加吸引多啲人會入到去個市集度，因為我哋其實喺灣仔啦，因為我哋都同啲客傾過，咦，佢哋其實都係喺唔同嘅地方過嚟，係啦，所以我覺得就唔即係佢唔係淨係帶動嗰一區嘅居民咯，其實如果佢行上做呢啲，佢會帶動唔同各區嘅人都會一齊去試啊，或者因為係啦，因為始終市集。即係因為佢有個時間限制啦，所以其實啲居，即係因為我哋參展，我哋都見到，即使佢十點開，啲市民其實九點鐘已經喺門口排緊隊嘅啦。我哋見到 係 啦。 哦， 好啊，谭小姐，其实话睇翻啦，今次就喺湾仔搞美食市集啦，跟住就沙田啦，然之后六月嘅三号同四号就喺观塘海滨嗰边搞啦。咁其实你哋自己公司喺呢几个地方，即系湾仔啊、沙田啊、观塘，系咪都有即系都有分店？定系即系有冇？ 我哋都其实我哋都唔系嘅，我哋主要都系做一个网上为主。 咁所以如果你系网上嘅商店咧，咁所以如果你喺唔同嘅区域度摆美食市集咧，其实对你嘅宣传咧，你自己个计算就觉得啊个价值会大啲啦，系咪咧？ 我自己覺得就會大啲嘅，因為其實我哋廣告，我哋不停去落一啲廣告，其實都有一個成本喺度啦，係啦。咁如果即係親身落到去當區嘅市集，因為其實好多即係可能有啲年紀大少少，佢未必會去睇網上嗰啲宣傳噶嘛，係啦。 嗯，明白。咁而家你睇到灣仔嗰個美食市集咧，其實你本身你哋嘅生意嚟講咧，其實人均消費幾多？即係幫襯你哋嗰啲市民咧，其實佢平均買幾錢嘢到？ 嗱，其實我哋亞灣佢。人均消費我想是100至150或者不等以上都有的。 咁呢個價錢同你哋個期望係咪接近呢？ 都接近嘅，差唔多。 咁但你哋要補貼，因為其實你哋要減價吸引佢嚟買㗎嘛。 係呀，我哋都有減價去吸引佢嚟買嘅。 係呀，減咗都有得賺嘅。 有 嘅我想问一问咧，你哋喺个湾仔嗰度咧，你觉得喺个现场嘅管理咧，觉得如何啊？有冇啲地方你觉得可以再令到做得更好，又更加吸引，或者管理里边人流管理又会做得好啲咧？有冇咁样嘅意见啊？ 管理其实 OK 嘅，因为喺我哋参展，我哋。預前嘅準備啦，或者係我哋未正式開放俾公眾之前咧，其實佢嗰個都有好多管理，喺度管理員去 support 我哋嘅，係啦，但係即係去到人群管理，可能係即係希望早啲，就係可能喺即係放公眾入嚟之前，可能俾多少少指引佢哋，可能好啲，因為啲市民真係可能有啲，因為有啲同學哋講都等咗個幾兩個鐘都未入到場嘅。 咁啊，谭小姐，我想问下咧，即系嗱，礼拜六因为戏院日啊嘛，即系平价戏飞啦。咁其实你比较礼拜六同礼拜日咧，礼拜六系咪人多啲定系礼拜日人多啲咧？即系如果你睇， 礼拜日应该系多人啲嘅。 系，咁啊，所以即系话个戏院嗰、那个即系平飞，即系有冇都帮到嗰个礼拜六嘅人流咧？你观察？ 我观察礼拜，因为礼拜六可能因为第一日啦，我见啲人系好期待咁样，一开系即刻好多人冲晒入嚟噶啦，已经。 好，咁啊，多谢谭瑞仪嘅电话吓，多谢你哋电话。咁啊，谭瑞仪就系美食市集其中一个参展商。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运动名人录，除了有体坛猛将，还有很多体坛新星的，好像水球小将程子信、曾子傲。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还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 由风。 好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啦。咁啊，何巨业，咁我哋嚟到最后一节咧，我哋会倾一倾另一啲话题啊，即系同啲野生动物有关啊。 哦，翻翻大自然睇下喎。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就讲紧嘅事件咧，就系咧啱啱即系琴日啦，咁就喺呢个八乡啊，就发现到鳄鱼啊。咁啊，即系而家呢个鳄鱼咧，就初步咧就即系睇咧就应该系暹罗鳄。咁啊，因为点解我哋要关注咧？咁因为本身其实讲紧野生鳄鱼喺香港嚟讲咧，一般即系佢哋都会认为系咧，一系就有人走私啦，非法走私入嚟啦，一系就有人去养啦，咁都系一啲即系违法嘅问题嚟嘅。因为根据咧《濒危野生动物动植物物种嘅国际贸易公约咧，鳄鱼系属于一级或者系二级濒危嘅，咁所以任何人饲养啊、管有或者系出入口咧，都必须要得到咧即系当局嘅许可。咁啊，即系而近年咧，嗰个即系发现鳄鱼咧，就多数系同嗰个走私问题咧系有关嘅。咁啊，所以如果市民发现鳄鱼咧，咁啊，当然要保持冷静啦。咁啊，就应该要向当局即系举报啦。好啦，咁啊，所以即系鳄鱼嗰个问题咧，咁我哋就如果即系有啲听众啊，琴日有喺八乡睇到鳄鱼啊，或者即系想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欢迎打热线咧1872311。咁我哋不如而家先接听咧，即系嘉宾电话。咁我哋请嚟咧阿黄朗贤，咁佢系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领养部嘅干事。你好，阿黄朗贤。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话即系，其实呢几年啊，即系我哋发现即系。由2003年开又发现即系鳄鱼啊，野生鳄鱼啦，咁啊呢几年都即系都有啊。对上一次就系2019年喺大埔，我哋又发现有啲鳄鱼啦。咁而个品种都系啲暹罗鳄，咁啊呢啲鳄鱼多数即系啲人会攞嚟即系如果有话攞嚟做啊啲鳄鱼皮具添啊。咁啊，其实呢一方面啊，野生鳄鱼咧，香港嗰个发现嘅情况咧，其实系咪真系同个走私有关系咧？ 其实香港本身咧，野外就冇原生嘅鳄鱼嘅，咁所以任何发现到嘅鳄鱼咧，都系外来，咁可能系俾人非法走私啦，或者非法繁殖嘅，好似2003年贝贝啦，都好轰动嘅。咁早几年头先你讲啦，新南潭嗰条鳄鱼 B B 啦，同埋都有一单咧系喺垃圾站发现有条鳄鱼 B B 尸体嘅，咁所以平均地都会见到每几年就会有一单咯。咁其实嗰个状况都其实系几常见嘅，即系几年都会见到一单咁样鳄鱼嘅情况出现。 嗯，咁其实阿黄朗贤其实点样可以即系嗱？我哋唔係走私，我哋唔知啊。咁但係點會入到呢啲，即係會入到嚟香港呢啲鱷魚？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啲人走私咧，佢一定係唔會話太張揚嘅，佢哋係希望避開一啲執法人員啦。咁通常啲動物俾人走私咧，佢哋個狀況都係非常之唔人道啊，個空間會有幾細得幾細啦，跟住將啲動物可能一隻搭一隻，甚至係見過咧有一啲係用膠紙咧封實曬，可能係啲龜啦咁樣，等佢盡量務求唔喐啊，唔好有聲音。咁但係非常之唔人道，唔通風。咁通常可以俾個數字大家就係、如果我哋收咗一啲漁護署轉交過嚟俾人走私嘅動物，例如大家好熟悉嘅龟一百只入面，可以系死定得翻两三只，如果两三只都系病重同长期病患嘅。 系啊，黄朗贤啊，我想了解一下先嗱，我谂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大部分走私入嚟香港啦，咁啊入嚟个走私入嚟嗰阵咧，对佢哋嘅处理都唔人道啦。咁其实点解要走私入嚟香港咧？有咩商业价值咧？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以鱷魚做例子啦。咁通常如果佢要走私入嚟香港咧，最主要都係可能做寵物啦，或者有啲人做皮革或者食用。但係咧，見到咧，其實而家咧網上啊各方面啊一啲媒體報導，其實都好多係可能當係好似一啲收藏啊，當係好似玩具咁樣，唔當係一個生命。咁其實因為咧本身漁護署都回覆咗啦，其實好確實地講係唔會批牌照俾一般市民去做一個飼養寵物嘅鱷魚。咁所以其實啲人咧就基本上唔會得到嘅，唔會合法地養到，但佢哋追求刺激啦，就可能會去千方百計要攞到隻鱷魚翻嚟。咁但係其實近年嚟都留意到好多人其實係去會飼養呢啲珍禽異獸啊。咁除咗話真係大家熟悉嘅一隻龜啊、蛇啊、蜥蜴，就而家都會興埋鱷魚添啦。咁其實唔單止話啲品種問題，甚至可能佢哋會配到唔同基因啊、雙頭啊、連體啊，一啲基因缺陷其實係病態嚟嘅，那個情況都其實係超級唔人道。 哦，你頭先講過呢個狀況，其實係咪香港都？你所知道咧，系出现咗或者香港存在有啲咁嘅饲养嘅鳄鱼嘅，即系变种啊，或者基因变化咗嘅鳄鱼啊。 嗱，其實咧現階段咧，因為鱷魚多人養，咁見到嘅咧，我哋留意到即係近廿年啦，咁嗰幾單新聞啦，琴日啦，咁都係一啲偏向係啲原生嘅，即係佢係本身就咁嘅顏色嘅。咁但係我哋觀察到咧，其實佢一上三啦，好似巴西龜，大家成日聽，但係就會出現咗好多白化嘅巴西龜，其實係基因缺陷病嚟嘅。咁我哋唔希望會出現落鱷魚度啦，本身唔應該合法養嘅，仲要整到佢有病態。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其實都會見到。是啲人好鍾意收藏啊，尋求刺激啊，就會罔顧咗動物福利。 咁黃朗賢其實話睇到呢，即係啲資料講呢，其實鱷魚如果即係被遺棄喺野外呢，其實佢會破壞本地嘅食物鏈，其實係一個咩概念呢？即係呢個說法。 絕對會啊，因為其實鱷魚咧，佢本身喺呢個大自然嘅食物鏈咧，都係偏向頂端嘅一個獵食者嚟嘅。咁喺香港，尤其是冇原生鱷魚啦，簡單啲嚟講，就冇其他動物可以控制到佢個數量。萬一佢嚟咗香港，佢大隻咗兩隻生咗 B B。有一竇喺度嘅時候，再有個族群咧，其實佢可能會獵食香港嘅本身一啲大型嘅哺乳類動物啦，例如野豬、例如牛、例如赤鰭咧，即係一種類似鹿嘅動物啦。咁其實都會令到生態失衡嘅。如果小型嘅鱷魚甚至可能會獵食一啲魚類啊、小型鳥類啊，咁其實你會見到係失控嘅成個狀況會。 我明白，其實就呢啲係自咁啊衍生啦。睇曬黃朗怡喺你哋嘅理解咧，真係啦，我哋而家唔係有幾千隻鱷魚喺度啦，譬如有人帶入嚟，可能有十條八條咁先算啦。其實如果一開始有十條八條，你去到幾時先可以有機會衍生到頭先嗰種嘅影響成個生態鏈嘅族群嘅體嘅規模嘅咧？有冇呢個啲估算啊？ 嗱，其實佢哋咧都係生蛋嘅，咁我哋一次都可以生十幾或者幾十粒蛋。咁我哋問題係佢哋唔同。我哋人有身份證，我哋唔知佢究竟存在喺大自然有幾多，可能佢以倍數增長緊唔奇。咁但當然呢個絕對唔係鱷魚嘅問題啦，就算危險都係人你自己嘅，個危險唔係存在喺個動物嗰度。咁所以其實唔好講到佢要食到某一種動物喺香港絕種啦。咁甚至可能佢琴日點解會喺元朗度出現呢？會唔會附近有人養羊呢？會有貓狗呢？就算食咗人哋嘅寵物，咁其實又會增加人同動物嗰個矛盾。所以其實係好一連串嘅一大問題嚟。 咁黃朗賢啊，睇翻個條例咧，其實即係如果違反嗰個保護瀕危動植物嗰個物種條例咧，其實如果即係一經定罪嚇，即係其實最高嗰個罰款額去到1,000,000港元，咁監禁即係最高可以去到10年啦。咁其實你覺得個刑罰其實都係咪重咧？咁點解如果咁重嘅話，都仲有人去嘗試即係走私，係咪真係個刺激感咁大咧？ 我認為其實本身因為可能香港咧都比較多唔同人可能會 focus 唔同方面嘅嘢 ，focus 動物方面嘅人咧比較少，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咧可能冇人捉啊，就會希望有個僥倖嘅心態啊，甚至可能佢哋會喺啲社交媒體嘅群組用一啲代號咧去買賣動物啦，佢哋未必會用錢嘅符號，佢哋會用一啲例如只龜行咗20,000步，用呢啲咁嘅字句去逃避過啲人工智能嘅追蹤，咁所以其實本身個刑罰咧係重嘅，但係好多人就會有一個僥倖嘅心態，因為本身過往可能即係相比啲人衝紅燈拉到嘅，即係大家嗰、那個概念唔夠重啊，咁所以其實教育一向有做緊嘅，無論政府定係唔同機構，但係要 keep 住做啦。如果人手可行嘅情況底下，再加強監管係絕對係更加好嘅。 咁黃朗賢其實咧即係嗱，我哋睇資料就話鱷魚咧即係會喺即係例如暹羅鱷呢一種咧，佢會喺啲鹹淡水交界度生活啦。咁其實香港嗰個野外個環境係咪就係好適合呢一種暹羅鱷喺度生活嘅咧？如果真係有嘅話， 其實係嘅，本身鱷魚咧，佢哋喺淡水都生活到嘅。咁我哋香港都好多河流啊、水塘啊呢啲地方啦、啊，甚至爬類動物嚟講咧，鱷魚佢哋唔係話真係一離水一兩個鐘佢就會渴死，佢唔會。所以其實佢真係可以離水一段時間嘅。香港咁暖啦、啊、潮濕啦、啊，冇天敵嘅地方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絕對好大機會生存到嘅。 我想了解下，萬一啊，即係再有人，譬如走私，可能有條鱷魚就走咗出去咁其實佢啲會中意會停留喺咩環境度咧？咁就如果市民見到佢又應該點處理？係即時係點樣處理？點樣逃避啊？定係話發現咗嗰陣又應該有咩反應會恰當啲咧？ 嗱，鱷魚咧同龜有樣嘢好似，佢哋好中意曬太陽嘅，咁有太陽啊，佢哋就中意喺度定咗喺度擘大個口咧喺度吸熱嘅。 咁所以咧，一有太陽啊，附近有水源啊，有食物嘅地方啊，佢就會喺度啊。或者簡單啲嚟講咧，香港其實周圍都好容易有水源，其實周圍佢都可以停留到嘅，只要唔係話市區太多人。咁但係始終佢都容易驚人，佢容易緊張嘅動物嚟嘅。咁所以咧，佢見到人可能都會受到刺激啦。咁如果我哋見到佢嘅話，要點樣做咧？咁首先我哋要確保四周圍嘅環境係安全，我哋慢慢向後行，唔好向住佢行，唔好攻擊佢，唔好大叫，唔好抌地。如果你水唔好更加拍水，你會刺激到佢以為有食物。咁就慢慢瞓翻一個室內啦，跟住或者更加高嘅地方，咁然後就尋求例如警方啊或者相關部門嘅協助，千祈唔好自己主動接觸佢，因為啲鱷魚個動作可以好快嘅，咁我都唔想係是但一方會受傷咯，始終兩邊都係無辜。 嗯，明白。 咁啊，黃朗賢睇翻資料咧，其實話呢即係由2003年開始到而家啦，其實發現啲鱷魚嘅蹤跡咧都係喺啲新界地區咧，即係南生圍啊、大埔塘啊，咁啊即係咁即係新娘潭啊，各樣啊，咁其實話即係如果即係當局啊，其實要打擊呢一種咁樣嘅走私或者非法飼養嘅即係鱷魚嘅活動咧，咁其實佢可以點樣打擊咧？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哋建議會點做咧？ 嗱，其實咧過往咧唔好講鱷魚啦，就算其他瀕危動物啊、奇珍異獸啊，咁都會有一啲新聞係報過咧，有相關部門去檢查啊，或者去做一啲檢控嘅。咁其實可以睇翻過往十幾二十年嘅趨勢啦，鱷魚嘅趨勢又或者珍禽異獸嘅趨勢，睇翻遍佈喺乜嘢地區，咁我覺得都可以去了解翻嗰個狀況，會唔會其實係因為新界啲地方大啲，佢哋可以容易有啲地方養到呢啲動物咧，相比起可能港島區咁樣，咁我覺得可以從呢啲地方入手嘅。咁另外就係社交媒體啦，始終而家電子科技年代，好多時候啲人都喺上面可能分享啊定點樣，咁媒體而家出咗揾到啲可能又係鱷魚嘅一啲post 啦，咁所以其實都可以網上嗰度keep 住去做，我覺得都係會監管到同埋有一個更加大嘅阻嚇性，即係唔好覺得喺網上買賣動物冇個實體嘅人喺度就好似可以不負責任咁樣咯。 嗯，咁黃朗賢其實話呢啲鱷魚，如果我哋發現到呢啲野生嘅鱷魚啦，咁除咗話即係有部分就可以喺香港嗰度留喺度住啦，咁其實其他係咪應該都要送翻佢某一啲其他地方嗰度繼續即係俾佢喺野外度生活咧？ 嗱，其實真係好睇嘅動物嘅個別狀況嘅。如果佢係健康，如果原生地係肯收翻嘅，佢可以去翻原生地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嘅。但係如果例如好似尋日只鱷魚，即係舉個例，原來佢好驚。跟住可能整親，又或者隻鱷魚佢本身有病，俾人照顧過，佢營養不良，咁佢原來差到佢日後嘅生活質素係好差，係需要特別嘅護理，甚至係可能需要安樂死咧。咁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啦。因為始終呢啲珍禽異獸野生動物咧，人類個了解唔係話太多，咁所以好多時候係有機會我哋都要啲時間去揾點樣去做啦，相比貓狗，咁所以其實就真係要 case by case 去睇，尤其是鱷魚啦，佢唔同貓狗，好多時候去做檢查各方面，佢唔會咁乖，佢唔會聽你指令，可能真係需要用到麻醉啊，各方面佢個風險都要高咯。 嗯，好多謝曬阿黃朗賢你嘅電話，多謝曬黃朗賢。黃朗賢咧就係啦，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領養部嘅幹事。咁啊，何巨業咁其實即係講到野生鱷魚，香港發現都係啲關注即係動物權益嘅議題。 係嘅，咁都有安全嘅議題嘅，因為都係萬一走咗去民居附近或者啲香港地方，都係唔係大嘅，好多人第時行山都見到鱷魚，咁咪點算咧？咁呢個都係個關注嘅。 同埋就市民就應該唔好就非法飼養啦，因為其實個刑罰都好重嘅。 其實係唔應該走私咯。 系啦，咁所以即系市民就要除咗唔可以即系随便养呢啲即系为即系濒危嘅物种啦，亦都要注意。其实话即系如果系其他市民啊见到嘅时间，就唔好话即系贪得意咁样就即系骚扰佢啊、搞佢啊咁样咁啊。 大家都要小心啦，唔好养大鳄鱼之余，其实啲小鳄鱼都唔好买翻嚟当宠物啦。似乎即系都见到以往嗰啲案例咧，似乎都好细条啊嘛。咁啊就好明显好细细个买翻嚟养。其实细个嗰阵你唔觉得佢有咩危险，可能越养越大咧就风险好大啦。大家都唔知 道。咁同埋鳄鱼如果佢即系养大咗，佢对个即系食物链都有个影响嘅。 一定系啦。不过我谂就不应该，我哋唔使咁惊嘅。应该香港就唔会令到啲鳄鱼啊或者繁衍得咁犀利。不过问题就系你摆喺屋企，就算你摆喺好大间独立屋啊，其实都有机会容易走失。即始终养得大咗就风险大，自己饲养佢都可能出现风险，咁大家冇必要去做呢样嘢啊。 所以动物权益都系需要大家去照即系关注噶。咁我哋节目到呢度。